啲周转嘅资金。咁啊，唔知道今年又会唔会继续延续呢个措施？ 我相信咧，依家财爷咧，我谂一方面即系会就又通唔到关啦，疫情又反复啦，咁就要对受疫情影响嘅一啲基层嘅市民咧，就提出一啲支援嘅措施。但其实长远嚟讲咧，香港咧都有两大问题，一个咧就系个经济发展唔平衡，即系太过依赖地产。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我哋个经济嘅多元化一路都开展唔到，加上通关咧又再将呢个时间咧系可能将我哋有啲新嘅措施咧都冇办法落地，咁变咗你而家咧开完咧又开唔到，截流又截唔到，因为你要做好多支援措施啊嘛，依家。 嗯。 咁呢个一个即系无论喺现实上边喺疫情下边我哋要做嘅嘢，同埋一个长远香港个宏观经济。究竟呢啲深层次矛盾点样可以起动到一啲新嘅想法，去改变过去太过依赖地产，同埋咧系我哋个经济咧太过单一嘅问题咧？这个我谂财爷可能都需要有啲交代。虽然呢个系即系依届政府最后一个财政预算案，但我相信呢、这个，因为特首都最尾都有讲佢未来一啲展望啦，对香港嘅蓝图。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咧，都希望咧能够提出到一啲想法出嚟先得。 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想即系请嚟啊一啲关注基层嘅社福界人士，同我哋咧去讲下佢哋对预算案嘅一啲建议同埋期望啊。电话旁边咧，而家系请嚟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行政总裁蔡海伟喺度。蔡海伟你好。 系你好啊！ 蔡海伟，恭喜一下先啊，过年啊！ 恭喜 咁啊，系蔡海伟啊！我哋咧就即系倾紧啦，财政预算案点样支援基层啦？嗱，睇翻咧，其实失业率方面咧，我哋近嚟咧嗰个数字系有所改善嘅，而家讲紧最新咧系3.9%。咁但系咧，正如劳福局局长罗志光都提出啦，第五波疫情之下，到底基层嘅就业情况迟啲会唔会又转差咧？咁其实社联对于预算案方面应该提出啲咩就业支援或者失业支援方面嘅措施，有啲咩睇法啊？ 系我谂大家都见到，即系第五波咧，系都影响都几大嘅。咁而政府都事实上都一啲处所咧，都系已经譬如可能系有某啲嘅措施咧，系唔俾营业啊，或者限制要营业咧。大家都见到系影响到好多基层市民嗰个嘅工作嘅。咁所以如果即系。勞福局局長佢覺得可能嚟緊公布嘅失業率可能會再提高，咁我估但好多人都係感受到呢個咁嘅可能性係會好大啦。其實政府咧喺過去嗰兩年咧疫情之下咧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措施，希望可以幫到啲受到疫情影響嘅打工仔嘅。咁當然咧民間就最多人講嘅咧，但政府都冇做嘅咧。就是、應該有個短期失業援助，咁呢個不嬲就係喺香港成個社會保障制度咧，其實過去嗰即係十年入邊都有好多嘅改革啦，或者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即係包括譬如有在職家庭津貼啊等等咁樣嘅項目啦，但始終咧就係、是、我哋都係冇一個呢類咁樣嘅失業保險啊。短期失業援助嘅制度咁樣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政府係值得諗嘅。但係當然我哋都即係同政府傾到咁多年，近一兩年再不斷咁多人提，包括我哋啊、立法會議員啊、政黨提咧，似乎政府喺呢方面意向都唔大啦。咁我覺得就算政府如果唔做呢、這個即係、短期嘅失業援助嘅話咧。我想而家有啲措施，政府喺即係過去嗰兩年做嘅咧，都應該起碼有延續啦。咁包括譬如在職家庭津貼咁樣，其實咧舊年六月開始咧，政府係將在職家庭津貼嗰個工作時間要求，特別講非單親家庭啦，佢嘅要求咧係減到72小時一個月嘅。咁但係個時間去到今年五月嘅啫。咁我哋覺得其實如果而家嗰個嘅第五波嘅情況同嚟緊嘅就業情況可能都唔好樂觀嘅話咧，咁我估呢、這個即係、就是、在職家庭津貼係應該再延續嘅，喺五月之後。 蔡海偉啊，嗱，要申請在職家庭津貼咧，都要即係有工開先得啦，即係雖然可能係開工不足，咁啊，但係你頭先講香港一路以嚟咧都冇一個即係失業支援呢個問題咧，就更加嚴重啦。嗱，記得預算案舊年咧就推出咗百分百嘅担保个人特惠贷款啦，咁就即系俾啲失业人士咧，最多每人可以借80,000蚊，有一个咧资金嘅周转。咁都有政党咧就话，你唔做一啲失业嘅援助咧，咁你不如就延续呢个计划啦，甚至咧系提高嗰个贷款额，等啲失业嘅市民咧可以借多少少。你又认唔认同呢个措施去延续落去啊？ 嗱，而家呢個計劃咧，舊年4月開始行之後咧，都係去到今年4月嘅，中間佢延咗半年噶啦，本來10月尾到期，跟住而家延到今年嘅4月尾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見到都係有相當多嘅人去申請嘅，喺頭嗰半年入邊咧，都已經有成30,000人申請，係攞到平均係69,000蚊嘅呢個貸款嘅。 嗯， 咁所以我都会赞成咧，即系喺即系而家如果对政府真系唔做一个嘅，即系短期失业援助嘅话咧，呢、这个贷款计划都应该再延续嘅。咁至于金额系咪要再提高咧？咁样，因为而家嘅讲法就系，啲申请者咧，即系可以最多借6个月嘅人工，即系平均人工嘅6个月，即系6倍咁多啦，或者唔超过80,000蚊咁样嘅。咁而家平均69,000蚊嘅話，你可以見到就係其實好多申請者本身個收入咧都唔係真係咁高嘅。 嗯，即係可能10,000蚊咁樣咯。 係10,000蚊。咁如果你真係諗住俾佢再借多啲錢，冇錯係可以幫到佢，但係咧我諗佢哋會擔心咧，因為如果借太多錢嘅話咧，將來還個壓力都好大咯。咁我覺得起碼係應該延續呢個計劃啦，可能係即係都容許一啲人可以。即係如果之前借過，而家再借啦咁樣，咁但係就可能政府都有諗一諗，即係如果啲人真係借太多錢嘅時候，要將來還個壓力大嘅時候，點幫佢啦？其實咧，政府喺2020年前年咧，係試過做過一個即係將綜援嗰個嘅資產上限咧都放寬咗，咁變咗咧就是、如果佢真係被失業嘅，咁。但佢有少少資產，有咁不至於低到而家個綜援嗰個資產上限嘅話咧，佢有機會可以借到啲錢啦，應該攞到啲綜援啦，即係唔係借錢啦，即係攞到一個津貼啦咁樣。咁但呢個計劃喺舊年5月都完咗噶。咁所以嗱，其實頭先講嗰3-4樣嘢咧，其實政府我覺得都係值得去諗下再延續嘅，包括綜援個資產上限咧係可以再次咁即係去。放寬，咁目的都係咁樣，因為其實我哋都希望個疫情咧唔好拖太耐，而家面對一啲嘅基層市民咧，可能都一個希望咧係一個短期失業嘅情況嚇、即係由被最高峰就7%到舊年年尾到3.9%，其實你見到就係當我哋個疫情冇咁差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人都係好肯去工作，都有機會嘅時候佢都會。即係做嘢，咁都係會繼續去即係頂住嘅。咁但係如果我哋面對一個係即係反覆不斷嘅時候咧，咁頭先嗰啲措施，我覺得都應該繼續去做咯。咁即係喺最危急嘅情況之下，都幫翻市民一把咁樣咯。 啊，蔡偉，我有一個問題咧，就想請教你。嗱，即係香港嘅基層嘅市民，如果你問我咧，我感覺上咧，其實就算冇疫情嘅情況下邊咧。其實生活是越來越困難，即係我自己都有呢個感覺。咁加上上有呢個疫情，就再反反覆覆咧，就百上加斤。好啦，咁依家我哋對於政府希望佢能夠提出一啲支援嘅措施，除咗一啲過去做開嘅嘢繼續做，或者我哋對於一啲支援嘅措施咧，可以咧係喺邊方面有啲增加之外咧，我咧就反而有一個咁嘅問題，即係話。依家系一个危机或者危机加深嘅情况下边，但中国人有个想法就系我哋点样转危为机，即系话咧，我哋要准备个疫情慢慢过去之后咧，其实我哋过去存在住嗰啲问题都未解决噶嘛。咁我哋点样帮即系过去一啲佢哋可能嗰个低收入或者佢哋嗰个转型好困难，包括相当多嘅年青人咧，系近年都。 個失業個比例都好高。 嗯，點樣 係啊？點樣解決呢啲嘛？係 咧。嗱，關於呢個問題咧，因為我哋好快咧就要聽新聞啦，或者可唔可以請蔡海偉留多一陣，我哋新聞後翻嚟繼續同你傾好嗎？ 好啊，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未找到源头，涉及多个地区，包括西营盘、旺角、长沙湾、天水围、屯门、荃湾、大围、马鞍山等。在103宗本地个案中，17宗怀疑涉及 Delta 变异病毒株，71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其余15宗的全基因排序未完成。卫生署表示，截至1月30日，在过去一星期接获两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涉及一个63岁和一个85岁男子，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个案由疫苗引起，而在这段时间一共接获92宗涉及曾经接种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署方提到，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经总结38宗死亡个案和疫苗接种无因果关系，初步认为15宗和疫苗接种无关联，10宗仍然等待拿到更多资料以作评估。卫生署又说，截至1月30日晚，本港市民一共接种大约1112万剂新冠疫苗，大约536万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占全港12岁或以上人口的 79.4%。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分别到坚尼地城和香港大学的实验室以及观塘社区中心，探访在新春期间参与抗疫的人员和义工，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早日击退呢一波疫情。林郑月娥感谢政府相关部门、港大团队、采样承办商等一直紧密合作，在极短时间之内编排到全港各区众多地点采集污水样本，然后运去实验室进行检测，争取同日验出结果，以助政府及早追踪社区内可能感染的个案。他鼓励各个参与污水监测不同环节的人员继续努力，包括加密监测的频率和加强每日检测量，以加快辅助追踪隐性患者。林郑月娥又探访超过100位参与包装快速测试套装的义工，他说面对第五波疫情，政府鼓励愿检尽检，以达至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日本东京都新增2157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另外多6个患者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雨和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仍然系车多繁忙噶，出九龙嘅车龙啦，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九巴车厂；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左转深澳平道都系挤塞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村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北围。反方向出去九龙，喺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慢车嘅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贡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噶。 除了专利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之外，禁止所有车辆由福民路东行，又或者由惠民路左转进入福民路，由它和惠民路交界处以东的路段，一些受影响的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安排。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要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要环顾四周，尤其是后面，留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情况安全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贵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紧社联嘅蔡海伟咧倾到啊，有关失业嘅支援啦，同埋咧一啲开工不足人士啊，到底喺嚟紧预算案期间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咧帮助佢哋渡过难关？嗱，咁我记得咧新闻之前咧，你就啱啱问到啊蔡海伟咧，到底除咗一啲短期嘅支援之外，长远来讲啊，点样去帮助可能一啲比较基层嘅工友，甚至系大学生咧，可以投入翻呢一个就业市场。不如我哋请翻蔡海伟出嚟一齐倾先。蔡海伟， 系 ，hello， 系系，请你答翻咧我哋新闻之前嘅嗰条题目啦，讲到一啲即系比较长远少少嘅就业啊，同埋即系支援一啲基层嘅工友上面可以点样去做咧？ 其实咧，大希立你问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嘅。其实我谂，即系好多人包括政府咧，一路都系谂紧呢个方向。我自己睇咧，就系呢几年嘅政府，特别喺即系创新科技嗰度嘅投入系好多，希望嗰度可以即系打出个新局面咧，俾更加多人喺呢方面发展啦。其实社联呢几年我哋推落零科技咧，令到我哋都接触多咗好多啲即系啲所谓 start up 嗰啲嘅公司，啲初创公司。好多年青人投入其中，好多系做唔同嘅资讯科技啊，或者其他嘅可能医疗相关嘅科技工作，我觉得嗰系一个啱嘅方向嘅。咁另外，其实都系政府多咗推动一啲创意产业嘅工作啦，我觉得都系好嘅，即系令到等校长你讲话其实咧即系太单。即係單方面咁，譬如淨係發展地產啊、金融咁樣啦，其實多咗啲即係創新科技、創意產業呢啲咧，我覺得都係令到香港個經濟係多元化啲。我哋喺度擔心嘅咧，反而擔心嘅係一邊就係啲年紀比較大啲嘅，即係可能已經中年嗰啲咧，佢可能你突然之間叫佢轉呢啲行業，佢都未必有能力。另一邊就係其實就係、是。校长，我谂你都系最关心就系啲最基层嗰班家庭嘅小朋友，即系会唔会真系输咗喺起跑线度嘅机会系少咗，或者嗰、那个即系真系即系上流空间系细。咁我觉得其实呢两方面系继续要帮佢哋咯，特别啲俾小朋友咁样，我哋啲接触好多啲基层家庭小朋友，佢喺翻学嗰度被语言啊等等方面真系追唔上咧。其实我觉得值得系多啲呢方面投入，去帮佢哋添嘅。 我想跟进下咧，即系蔡慧你即系讲咧，我第一方面咧就系第一啲比较年长啲嘅基层嘅工友啦，即可能佢哋嗰个技术转型唔到啊，或者有啲新嘅工种佢哋可能有啲唔适应，咁政府点样帮佢哋有好啲嘅技能？即係呢個所謂在職嘅一啲培訓係做得好啲，因為咧，我覺得呢個咧就都重要嘅，因為個社會個科技發展好快啦，有啲基本嘅嘢咧，佢哋要掌握咧，佢哋可能做一啲新嘅工作咧，佢哋要容易啲上手。咁但係後生仔咧，嗰、那個即係失業率咁高咧，佢哋唔係冇能力。我諗只係一個教育系統裏面去做咧就唔得嘅，因為嗰時可能個老孫又未生埋，或者佢都唔想去讀嗰啲嘢。出到嚟做嘅時候，佢又發覺唔得喎。佢嗰時想讀咧，但又冇咩好多嘅途徑，因為外國我哋有個字咧叫 earn and learn， 即係佢一路揾做緊嘢嘅時候咧，佢就一路去學嘢，咁然後慢慢等佢轉型。有陣時嗰時佢可能會生性去做。但我哋如果喺呢啲地方個佈局做得唔好，就算危機過咗，即係疫情過咗咧，其實嗰啲人咧都唔會自動咧 係會技術會好咗嘅，因為越嚟越多公司咧係唔肯抌錢落去做培訓嘅，因為大家嘅經濟前景都唔好嘛。所以我覺得社聯喺呢方面或者其他嘅 NGO 喺呢方面咧，係咪可以得同政府傾下點樣幫後生嗰輩，亦都要幫成年，即係啲工友咧，即係咁樣。 其實咧，即係我哋都可能你哋都知道，我哋一路咧，譬如我哋啲安老服務啊、復康服務啊，特別啲院舍咧。一路以嚟咧，其實都好缺人。 係啊，唔缺人噶嘛，依家係啦，係。 同埋即係無論經濟幾差都好咧，我仍然都係咁多長者、殘疾人士喺我哋啲服務入邊咧，佢走唔到噶嘛。佢一路都係需要我哋嘅服務，咁所以其實我哋個即係就算經濟唔好都，我哋個即係就業機會我哋唔會減少。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嗰啲嘅基層朋友咧，我都好歡迎佢加入我哋嘅行業。咁其實我同意嘅，我哋應該做多啲培訓，同埋咧，其實政府都應該諗下喺呢方面嗰個嘅資助咧，係可以再提高。咁唔係話咁成加人工，而話我哋都要俾，譬如包括啲年青嘅朋友，如果佢入嚟我哋呢啲行業度做，佢有一個嘅所謂career ladder， 即係嗰個職業階梯，佢入到去個安老院度做，佢有機會可以再進修，再去到一啲高啲嘅職位，人工高啲嘅，咁變咗佢見到有個前景咧，佢比較願意入嚟做。我覺得呢步都係好大嘅，值得即係討論空間。其實我哋喺即係譬如做樂齡科技嘅時候咧，我哋都自己攞嘅馬會資源咧，做咗個嘅。租赁服务，亦都开设咗十几个我哋叫乐龄科技应用指导员嘅职位，即系话咧，俾年青人嚟到，我哋都特别教佢一啲同科技相关嘅，又照顾到长者嗰啲嘅知识咧，令到佢哋喺呢方面可以有个新啲嘅工作岗位，同埋亦都有个即系前景咁样。我觉得呢啲系值得我哋多啲唔同方向去谂，令到啲年青人佢又可以有机会。有一個嘅 prospects， 有一個嗰個即係晉升階梯。中年人佢都有個比穩定嘅工作，唔會好容易因為個經濟唔好而就變咗失業咁樣。 好啊， 我都贊成做得多啲應該。 好啊，蔡偉又想即係把握時間啦，同你咧即係傾多一樣咧，其實更加廣泛影響到社福界嘅預算案議題啦。就大家都知咧，政府咧將會喺下個財政年度起咧就減少1%嘅經常性開支啦。咁當中受資助嘅非政府機構咧喺個撥款上面咧亦都係受影響。嗱，雖然之前咧見到你哋都有提出就即係呼籲唔好用一刀切嘅行政方式咧去到即係削減一啲開支啦，亦都提出话，即系呢个措施咧，对于一啲储备比较细嘅 NGO 嚟讲咧，个影响系会尤其大嘅。咁但系见到政府喺呢方面咧，都冇对你哋有一个积极嘅回应。嗱，咁嚟紧财政年度就快嚟啦，咁甚至有议员咧，亦都喺今年嘅预算就提出咧，政府应该再减多1% 嘅开支去应付个财赤。关于呢方面，你哋仲可以点样去跟进，或者有啲咩睇法咧？ 系呢个真系相当之艰难嘅事，我哋当然对于政府个回应咧系非常失望啦。其实咧，而家政府俾社福界嘅资助用一个嘅紧急拨款制度咧，系应承咗一个金额嘅，即系话咧，佢俾一笔钱我哋，咁我哋就全包咁提供个服务。咁但系呢个金额喺20年前当政府订立之后咧，佢系跟住就已经嗰几年嘅呢个财赤嘅原因咧。就削減咗，嗰陣時削減平均都講緊 6.5%， 即係本來咧，我哋做一個服務，假設佢俾100萬俾我哋做一個服務嘅，咁就每年應該收100萬咧，就結果就收到93.5萬，就少咗65,000元。咁一路都冇再加翻俾我哋呢筆錢。咁然之後今年又話要再減嘅話咧。其实咧，我哋真系即系顶唔顺，即系呢啲减，你话如果短期政府真系经济好大问题，减一年两年，可能我哋都仲谂办法去挨过去。咁但系佢永久咁减，就好似譬如十几年前咁一减，就去咗6.5%。如果今年减1%，或者政党又话再减嘅时候咧，咁对于我哋嚟讲，我哋系搞唔掂啦，亦都觉得好唔公平啦，因为佢应承咗个数。然之后减，然之后咧，佢又成日觉得我哋可以 用很多方法去節約，包括可能我們調整一些職員的薪金啊，或者職級啊等等的東西可以慳到錢。其實這個是對我們無論是機構也好，對我們的員工來說呢都是很不公平的。那我們覺得政府是不應該即不斷地即做一些這樣永久去削減的措施咯。我們現在有些什麼好做，我們真的都不知道怎樣。我們希望立法會議員可以幫忙即爭取回政府不要減啦。 蔡偉，我自己做過教育呢，當年呢教經費都試過減的，當然就教育就政府對教育可能會好一點啦。咁通常個減呢，佢開初的講法呢就係俾個彈性，你哋就應該可以抵消到個減，咁呢個實際上都唔係咁容易嘅。但我記得當時教育呢，我哋有三樣嘢呢喺個政策上呢係陪住個減呢，就使到成件事容易啲落地喎。嗱，邊三樣嘢呢？第一呢，佢減咗之後呢，佢有一個中央嘅錢呢可以俾你去撥返，即係去申請嘅，呢個一。第二呢，就嗰時個配對撥款就係咁嚟啦，就係話呢，你如果搵到捐款，佢政府亦都會根據你搵到嘅錢呢嚟做配對，咁呢個第二。第三個呢，對於細嘅啲機構呢，佢哋呢就反為減得少或者冇。我最記得當年呢，嗰時仲係叫做教育學院呢，同埋嶺南呢是冇減的，因為喺八大院校嚟講，咁即係你有依三個準則喺度做咧，就成件事會緩和咗。我唔知道你哋依家同政府傾個社會服務機構咧，會唔會有類似嘅頭先嘅建議，好似喺教育撥款減嘅時候嘅一啲補充措施。 其實咧，我哋有提過嘅，譬如話對於細機構嚟講冇減，或者減少啲，咁或者其他方法幫我哋咧，其實都提過嘅。咁而家係頭先校長你講嗰三樣嘢咧，全部都冇嘅。兼夾即係嗱，當然譬如大學就還大學啦，譬如中小學咁講咧，不嬲政府就算話要減咧，人工都唔會減噶嘛，即係人工都係政府跟翻政府個嘅公務員嗰個嘅編制嘅人工去比啦，最多都係減一啲所謂 OC 嘅，咁 OC 佔好細比例嘅啫嘛。但而家我哋咧就係人工同 OC 一齊減曬嘅。第一個 percent 就冇咗一個 percent 嘅，咁所以我哋情況係比學校咧係差好多咯。咁呢個亦都令到我哋點解即係我哋即係咁強烈地係要求政府係唔可以減佢一個 percent 嚇，我哋都係仍然爭取緊啦。就算即係嚟緊即係新一次財政預算，我希望即係財爺俾個好消息我哋係可以豁免我哋啦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蔡海伟，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 拜拜。 蔡海伟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行政总裁。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咧预算案可以点样帮助基层度过失业同埋开工不足嘅困境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一年几集呢，我哋嚟緊会讲一啲发音嘅练习，希望大家读英文读得再好少少。先讲两个字嘅发音。第一係 SAFE, adjective, 好安全嘅 safe, and SAVE, which is a verb, 一个动词嚟嘅，就係 save。有啲人觉得佢哋好似一样，其实都分别得几大。听一次，一个係 safe, safe, safe,另一个是 save, save, save. 听住 safe and save. F 音尾是 SAFE. 它第一是一个 F 音 F, 另外它是一个相对是比较短的。Okay? Safe. 譬如我说 it's safe, or I'm safe. 如果说 SAVE 呢就是长的。为什么会长呢？因为 V 音通常会令到前面的 vowel 的响音是会长了一点。所以呢，譬如我说 to save it for somebody, to save it, save it, save it, 那就不会好像 safe, S-A-F-E, 那么短的。大家听一次 safe, safe, safe, and save, save, save, OK? 尽量将个 V 音那一个的前面整个响音呢我拉长一点。俾多个例子大家， 譬如我一塊樹葉 L-E-A-F 係 leaf a leaf， 但係如果我話要離開咧 L-E-A-V-E 咧，我哋 leave leave leave 長好多嘅 ，OK 長好多嘅 leave。咁啊，當然個 V-M 亦都有少少嘅讀音上嘅分別，我哋下次再講，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傾緊嘅咧係預算案可以點樣協助基層啊！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另一位嘉賓，有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喺電話旁邊。施麗珊你好， 施麗珊你好，係。 施麗珊啊，嗱，仲記得咧誒，關於即係基層方面啦，可能一啲最直接嘅援助咧，我唔知道會唔會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反而係上年派發嗰5000元嘅消費券啊。咁啊，因為直接咧，大家可以去幫補日常嘅消費啊嘛。嗱，今年咧有一啲政黨咧又係講緊啦，嗱，由於疫情嘅關係啦，大家嘅生活都好艱難，係咪應該再派消費券並且加碼咧？嗱，不過同時咧，記得舊年喺一啲申請手續上面咧，都令到一啲基層長者覺得好混亂嘅，你哋又認為今年再派係咪合適咧？有冇啲咩經驗可以吸取啊？ 其實啲街坊如果係基層嗰啲啊，最想派現金， 嗯， 即係佢哋會最中意10000元嘅現金現金嘅。 講講嗰就前年啦，係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哋如果現金，佢哋真係會用運用得即係比較方便嘅。即係我哋因為試過有街坊俾佢真係依家你知啦，幾咩情況噶啦，咁佢交咗冇錢，咁消費券交唔到租噶嘛。 係。 咁我亦都所知就有人真係用咗消費券去交租，但係佢要打折扣咯。 嚇、啊！用消費券去交租係咩情況啊？ 係啦，即係佢包租話我收你，不過咧你就我唔你2000元，我唔當你2000噶，當你1600咁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嗰啲基層係幾咁無可奈何啊！佢真係冇錢交租，咁我哋都真係好多人俾人哋即係踢咗佢出去冇即係瞓街噶啦。所以我哋點解我哋露宿者都多咗人嘅嚇？咁、我自己都親手幫好多個街坊交租嘅，因為你唔俾基金佢咧，佢真係就係下個月就俾人趕出街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係即係精準扶貧，就真係嗰啲窮嗰啲真係要派現金俾佢幫佢咯。咁你話指使道上啊，各方面嘅受惠啊，咁先再另外一個就係消費券嗰個情況咯。咁我所以我覺得係政府都要諗諗，尤其是咁一波再一波，咁跟住又好多人啊被逼冇得去開工，咁啊真係好痛苦啊。即係我哋見好多啲家。即係嗰啲應該要翻工，但係冇得翻工，即係唔知喺度都唔知又轉工又好難轉。我哋其實之前過去兩年都有啲居民都轉咗工噶啦，咁但係轉咗工咧都有機會呢個波及嘅，就算唔係正嗰個行業。咁所以我諗政府都要諗，即係依家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幫呢班真係即係已經搞唔掂，即係咁樣即係一波再一波，真係支持唔住嘅家庭咯。 其實咧，我記得咧，早前喺你哋社協回應第五輪抗疫基金嘅時候咧，你都已經提過噶啦，即係講到嗰啲失業嘅情況係咁嚴重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哋再將支援失業者嘅責任咧推到去預算案嘅時候先至去做咧，講緊啲基層工友可能係半年之後先攞到個援助，你哋就認為 唔單止半年，隨時一年添啊！ 你哋就認為係太慢啦，係咪？ 太慢啦，真係，即係其實佢都係要做，因為而家唔知有仲有第幾波啊嘛。但是我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都要有一些即及時基金的類似的東西要做啦，即有些失業啊開工不足要做啦，即刻要做的東西你即刻如果這現有的制度可以做，那跟著就預算案你都是要預備定跟著來到，如果不知道還有第幾波即這些基層的人你怎麼幫，我覺得這個真的要預算的都要。 你哋嘅建議咧，就係要設立一個失業及就業嘅援助金啦。講緊上限咧，就係16000元，為期6个月嘅咁。不過即係呢一個建議，我印象中你哋都提咗好幾年噶啦。 係啊，政府由2020年提到依家啦。 政府嘅反應都比較冷淡一啲啊。 佢哋都 係 始終覺得係好難搞啊，好難啊，又話驚做咗又好多人會申請啊。咁但係其實我哋嘅接觸見到，其實好多人係好想翻工，唔係想攞呢啲錢啊。咁但係佢同埋好多人其實佢咪叫佢要攞綜援嘅，其實好多人係望下一個月望下一個月，希望呢就唔使去攞，同埋希望個市道轉返好。 咁佢有啲甚至同親戚借錢都唔去攞綜援嘅，因為佢都唔即係始終佢都唔想即係跌落去最低，同埋都唔想靠政府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唔使擔心嘅，佢就算有咁嘅制度咧，都唔等於會好多人攞。第二就係我覺得，如果佢真係要再縮緊去一個哦，我淨係好窮嗰啲我先幫。咁依家我咪話，其實坊間公益金都有同呢個社福嗰啲志願團體一啲，或者係社福福利處家庭服務中心都有合作嗰個及時雨基金啊。 嗯。 咁之前有個抗疫基金嘅，咁但係後屘佢哋又停咗嘅。咁我覺得政府可以喺嗰度即係注資一啲錢落去，同埋加多啲團體去幫啊。咁啊，可以即時幫到一啲真係窮嘅嗰啲街坊咯。咁你真係搞唔掂嘅，佢再咁落去，完全冇援助咧，我哋都搞唔掂啦。我哋已經搞兩年都，我哋都去搏命派，咁但係你都人手啊、資金亦都有限嘅，同埋我哋可以接觸亦都有限。咁好多團體佢哋都講，佢哋有啲及時基金都好快攞曬嘅，其實係。咁所以其實同埋嗰度唔係太多錢嘅啫，佢哋嗰陣時公積金好似都係俾2000万落去啫嘛。咁谂谂，你政府唔系冇钱啊嘛？你如果你俾几亿落去，跟住有啲人有啲即系因为佢系要审你嘅经济嘅嗰个资产各样嘢噶。咁但系你起码帮到啲家庭，真系切实地交到租啊，食到饭嘛。 施麗珊啊，講起綜援咧，我就仲想同你傾埋啲派糖嘅措施啦。嗱，因為大家都記得啦，舊年預算案咧可以話係大幅度減甜啊。我哋講緊啲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等咧，冇商量不特止就得半糧啫。嗱，我見到你哋社協咧今年就建議額外出多兩個月，我冇理解錯，即係三糧啦。咁另外咧，你哋亦都係建議咧再有 N 無津貼嘅。其實喺財政司預告咧，我哋要穩慎平衡嘅前提之下去做預算案，你覺得是否真的現實呢？你們這個建議 我覺得是現實的。其實他自己財政預算案上年預算原本說會是赤字嘛，最後來他是有增長嘛。另一個就是如果我們現在的貧窮數字 是高，兼加上次他出的報告都說了，其實如果他派多一些現金的資助，就 是可以幫到那個脫貧的數字的嘛。咁而有資源之下，亦都呢班人都唔係肯做。就算有啲綜援人士，其實佢會攞，即係佢會去做兼職去做低收入嘅。咁綜援就攞翻低少少，咁只不過佢令到佢收入高咗。咁同埋亦都有啲家庭都講咗，其實因為嗰個停課啊，好多細路仔喺屋企要用啊，呢樣嗰樣啊，其實個開支都多咗嘅。佢哋都唔知去邊度增加收入，又冇兼職做。咁所以我覺得係政府係要全盤去諗呢啲基層嘅市民點樣協助佢哋，即係唔好令到佢哋即三餐都搞唔到，真係好難搞囉。咁冇講話嗰啲有啲真係零收入啊，我哋有啲居民真係去到已經係借債借到冇人借俾佢㗎啦。 施麗珊，我咧就覺得個社嗱，即當然一方面要靠個政府啦，當然社會上面都有好多。即係有心嘅團體或者人咧，亦都想即係幫啲市民。 係啊，我哋其實過往都好多基金啊，好多個人、啊。 依家就係、 是、 我依家好多基金喺度運作緊，或者有建議產生。 是啊， 其實有冇諗過咧？點樣幫政府一起去傾下？點樣統整下依家啲基金嘅用途咧？ 關基金啊，其中一個就係去吸納一啲即係社會嘅捐券去統籌咯。咁我覺得佢可以再發揮呢個作用啦。咁第二就係大嘅問題喺疫情之下，其實都好多嘅一啲中小企又好，商户又好，大家都搞唔掂啊。所以其實政府都要諗嗰、那個，即係咪一仲係所有嘅限制都係連工都冇得翻呢個情況就好嚴重咯。 嗯，先係生啊，剩翻大概。 因為你長期去補助，講真的都係搞唔掂嘅。 係啊， 係啊。咁我哋點樣去令到啲人有得翻工咧？就唔好下下都冇得翻工咧？咁我覺得呢個又要諗咯。 嗯，先系生日时间唔系好多，剩翻一分钟啦。不过我见到咧，你哋咧都建议政府咧要撤回2022至2023年度咧喺公共服务嘅1%嘅削减资源方案嘅。其实以你哋本身为例啊，会唔会都好担心受到呢个削减资源方案嘅影响咧，会令到你哋嘅服务减少啊，或者咧会即系令到你哋机构本身有一啲震荡啊？ 我谂我哋会有都会有压力嘅，因为你始终都要去，我哋而家其实嘅服务系增加咗嘅，嗰个工作量系增加咗嘅。咁我哋喺边度 cut 咧？呢个都要谂嘅，即系你 cut 边样咧？ 咁呢個都係大家要去面對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如果既然喺呢個咁艱難嘅時刻，而政府嘅財政預算嘅個儲備亦都係足夠嘅，咁你就無謂 cut。因為其實喺咁嘅困難時候，其實你係最需要社會服務界去大家去衷誠合作，同埋個資源要調配得到，咁你先能令到幫到人啊嘛。 好啊，唔該曬你啊，施麗珊，同你傾到。 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现在将军澳道上行左转深华平道是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鲤鱼门道左转去启田道是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康宁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去到彩云村，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的，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现在主要就是出九龙比较多车了，龙头就在白沙湾码头那段，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斜径督路。另外在葵涌的和宜合道去梨木树方向近梨树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昌荣路交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还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啦。最后祝大家路路亨通，出入平安。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翻翻嚟呢一节嘅时间入边咧，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大希腊喺度。大希腊啊，今日系大年初二啦，嗱，我哋咧不如咧就继续咧请嚟一啲立法会议员咧同大家拜年啊，兼且咧讲下佢哋对新一份预算案嘅期望先。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咧首先就请嚟咧系新民党嘅陈家沛同我哋一齐倾下。陈家沛你好。 Hello， 好，陈议员你好，系， 大家咁话，祝你身体健康啊，陈家沛， 系大家咁话， 陈家沛啊，嗱，我咧就即系想同你倾下预算案啦，嗱，见到咧你咧特别咧针对一啲中产嘅家庭咧，都提出咗咧一啲家庭友善嘅措施啦，同埋咧一啲税务宽免嘅建议。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啦。嗱，我見到咧，你咧就有咧話要增設咧對外佣嘅稅務寬免喎。嗱，點解會有呢一個睇法啊？ 係咁啊，今日大年初二啦，首先就同聽眾們咧就拜下年先啦。咁啊，希望啊，我哋呢一個虎年啊，大家都盤滿缽滿先啦。咁啊，尤其我哋香港嘅財政啦。咁啊，其實喺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入面咧，我哋早前都有同阿財爺係建議過。其實今年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哋上一年都有提議過嘅。因為其實以往咧，財爺好多嘅派糖嘅方案咧，都係主力係即係針對翻啲基層啦。咁但係我哋就認為其實中產都好需要去幫助嘅，尤其是呢兩年嗰個疫情係咁嚴重，咁其實中產佢哋都係喺個開支上面咧，都係百上加斤。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有一啲政策咧，能夠直接幫到中產嘅。咁啊，其中一個就係呢一個外佣嘅寬免嗰個税項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即係外佣姐姐喺香港都佔咗一大個數量嘅，有成而家統計應該有34至35萬嘅外佣姐姐喺香港度做緊嘢啦。咁即係其實即係服務緊30多萬嘅中產家庭，咁 我哋就覺得其實那個開支呢，如果要寬減那個稅務嘅話呢，其實對政府開支又唔係話太大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係譬如最高限額就係$55,000啦。咁我哋僱主當然係要去呢一個提供入境處嘅一個證明啦，係啦。咁其實對政府嘅開支呢可能係講緊大概$300,000,000左右嘅啫。 嗱，針對中產人士，除咗外佣嘅稅務嘅寬免之外咧，你哋亦都提出咧要檢視住宅物業差餉寬免嘅機制，就要引入呢個入物業數目嘅上限啦。嗱，我記得近年咧，其實呢個討論咧都時有喺立法會發生啦。因為咧而家即係一啲差餉啊或者嘅寬免咧，好多時都會被批評咧就寬厚待啲大業主啦。譬如如果佢有成過萬個物業嘅，咁咧就已經可以免咗成億税啦。你哋系咪针对呢个问题去提出呢个建议噶？ 冇错冇错，其实我哋上一次见财爷嘅时候咧，都有提出过呢个问题，因为我唔知道政府即系之前有冇谂过呢一个效果，但系其实咧，佢哋上一次去做呢一个宽免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睇到个新闻，都觉得好愕然，哇！原来即系嗰啲大嘅机构啊，大嘅地产商啊，佢哋即系袋落袋仲多过我哋啲小市民，咁其实都即系感觉上就係好即係唔公平嘅一啲观感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财爷，其实财爷嗰陣时佢哋都有讲到话佢哋会喺下一次係啦再有呢个财政预算案，佢哋会去再检视返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今次嗰个财政预算案有即係可以优化一下呢一个问题囉。 咁咧，另外一個家庭友善嘅措施咧，我就見到啊，你要求政府向新生嬰兒嘅父母咧，就要派$20,000嘅現金資助。嗱，琴日咧，大家就見到好多啲 BB 出世啊，好即係好喜慶嘅新聞啦。咁啊，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咧？係唔係即係都想啲父母方面可以鼓勵佢哋生育咧？ 當然係啦，其實每一個社會咧都即係個出生率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即係我哋有新嘅 baby， 我哋先至有新嘅活力去注入我哋嘅社會入面㗎嘛。咁其實你見到內地佢早一個星期前佢哋都公布咗佢哋個人口增長啦，係50年嘅新低啦。咁我諗我哋香港同內地一樣都係面對緊呢個出生率即係越嚟越低嘅呢一个问题。咁所以我认为政府係真係要多啲去諗下點樣可以早啲去刺激一啲嘅新生父母去即係计划做佢哋嘅家庭计划啦。因为我自己认识都有好多嘅即係后生嘅朋友啦，佢哋真係可能选择呢係即係唔结婚或者甚至结咗婚都唔想要小朋友嘅。咁但係呢一个对于我哋香港未来嗰、那个无论係我哋个长远嘅发展啦，我哋个经济啦，所有嘢呢都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尤其是我哋嗰个人口老化亦都係好急速啦。咁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啦，我哋提议$20,000呢一封新 BB 嘅利是呢，即係你話大又唔係好大嘅，但係呢就叫做俾啲鼓勵性咁樣囉，起碼即係 BB 出咗世之後可以幫手買下奶粉啊，買下尿片啊咁樣，咁就希望可以即係鼓勵多啲後生嘅夫婦可以有呢一個諗法係啦。 好啊，陳家培啊，我知道呢新年啦，嗱你都揀咗首歌呢送俾我哋嘅聽眾喎，不如請你介紹一下。 好啊，咁我就揀咗你最红嘅，因为呢其实红色呢喺我哋中国人入面亦都係寓意住一个好旺啦，係啦，咁啊每次我哋有喜事都係用红色呢样嘢。咁啊今日呢一个乡议局亦都帮我哋香港係求咗支中签啦，咁所以呢我又认为我哋应该要再冲起下，係啦，希望我哋呢香港呢就去到即係再红啲，係啦，再喜庆啲，咁啊快啲走过呢个疫情嘅。 好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未明，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葵芳村葵欢楼06室怀疑发生空气传播，24楼和25楼的06单位住户要撤离，大兴村兴平楼21室的住户有机会要撤离。大埔美新大厦的13楼至18楼 B 单位住户亦都要撤离。有两名确诊者到过深水埗昌福大厦1楼 B 室的自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在1月28号到过现场的人士要强制检测。另外，沙田香港体育学院有两人确诊，一人初步确诊，体院全部人士要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越来越多，反映病毒传播快、潜伏期短，希望市民注重卫生。医管局表示，一名确诊新冠病毒的77岁女子目前情况危殆，正在玛丽医院留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这名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糖尿病及高血压，1月24号入院，昨晚转往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翻查资料，这名患者居住在黄大仙豪苑一座，属于仓鼠族相关群组，相信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一名到过顺德联谊会梁球居普通科门诊的43岁女子初步确诊，她在1月31号因为喉咙痛求诊，为她诊症的医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检疫。医管局已经为涉事诊症室及诊所清洁消毒。医管局更新新冠病毒患者出院指引，包括患者两个相隔24小时的检测样本呈阴性，或者三个相隔24小时的检测样本 CT 值高于33，或者患者抗体呈阳性，并有一个检测样本的 CT 值高于33，而病人发病起计已经超过10日才符合出院准则，其后要接受14日家居隔离及健康检测，并定期做检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指引今日起生效。他指出，研究发现若果检测样本的 CT 值大过30，就不再培植到病毒，提高 CT 值至高于33，样本带有病毒的机会好微，相信病人出院是非常安全，传播机会非常小。刘家宪又说，有关出院程序需时安排，包括安排电子手环等，希望患者能够体谅，当局会尽快安排他们回家。路透社报道，印度官员和美国主要科技企业出现激烈争辩，不满社交平台没有主动移除假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印度信息和广播部官员在对话中强烈批评谷歌、Twitter 及 Meta 的 Facebook 对假新闻没有采取足够行动，导致印度政府要下令相关内容下架，结果国际社会批评印度压制言论自由。印度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曾经运用紧急权力下令封锁谷歌的 YouTube 平台上多条频道，以及遮蔽部分 Twitter 及 Facebook 账户，指称当中包含反印度政府内容及信息不实，部分账户在邻国巴基斯坦开设。 Meta 及 Twitter 等暂时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雨及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经典广播剧《龙凤呈祥》1978年作品， 我诸葛亮翠妻但求熟得，外貌又何足挂齿？ 李学斌， 大厅里面龙凤足高然，满堂喜帐，好似系准备行婚礼咁。哎呀，我梗系入错屋啦！ 龙宝田、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龙凤呈祥》，2月5号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自由风节目呢就请来一些立法会议员，既跟大家拜年，亦都讲一下他们对新一份预算案的期望。跟着下来呢，我们电话旁边是请来立法会教育界的议员朱国强和我们一起倾下的。朱国强你好。 大家好。 朱校长是。 朱国强，其实你们教育界如果讲到对于预算案的关注，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起适龄的学生人口下降之下，教育局之前都已经说了可能一些过渡性的舒缓措施今次未必帮到手，可能都要制定一些机制去应对学位过剩的问题，譬如可能真的缩班或者杀校的情况都难以避免。就着这一点，你认为即预算案方面应该可以怎样去向教育界去帮手啊？ 是，我觉得咧，即系应对呢个缩班杀校嘅危机咧，咁其实教育局咧就唔应该单单用收生数字咧就作为一个唯一嘅标准嘅。我觉得咧可以反而系应该辅助呢啲收生不足嘅学校啦，令到即系保留翻香港嗰个多元办学嘅特色。咁我觉得咧可以喺预算案里边咧就即系增加啲资源啦，保留翻超额老师嘅教职。同埋咧，乘機咧就係、改善翻個師生比例同埋班師比例，去穩定個教育嘅生態嘅。咁呢個投入嘅資源咧，其實咧即係唔係話俾多啲資源就算，而係咧即係從而係可以改善教育嘅質素咯。 嗯，係。咁关于即係呢一个班师比嘅下降呢，其实过往都即係一直有呢个提议啦。不过我见到呢，其实教育局嗰个做法嗰个方向呢，好似係揀咗呢要去逐步停办啦，或者重置一啲呢有大量剩余学位地区嘅学校啦。譬如之前见到有一啲官校可能都带头做緊啦，咁会唔会其实有冇了解过係咪呢个先係教育局嘅方向呢？ 其实教育局係应该係用呢一个作为方向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好多即系收生不足嘅学校咧，其实佢哋办学咧都系好用心啦，同埋真系有质素系应该保留嘅。咁我哋亦都系会尽力去帮佢哋啦。咁希望即系唔会话系又杀唔系又杀啦。同埋咧，即系假设你能够证明到嗰啲学校真系不思进取嘅，完全系办得唔好嘅。咁其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殺咧，咁就無可厚非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事實上未必係咁咯。 朱校長，我覺得咧就有幾個問題咧，其實喺疫情下邊咧，我覺得有三類學生咧，依家咧即係嗰個困難比較大啲。一個就當然頭先講係啲基層嘅細路仔，佢哋可能喺有上網課，咁當然有各種各樣嘅困難。特別咧就唔係淨係設備上面的困難，還有那些情緒上的支援啊等等。第二個就是 SEN， 即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那些困受鬥又沒得上學，老師又幫不到他，那家又未必處理到。當然還有第三類呢，我覺得就是跨境的學童，當然有些他落不到來，他在上面就有父母照顧住，不過他就面對網課的問題啦。但有些呢就落了來就寄居，就未必父母跟埋落嚟，可能寄居喺啲親戚度，或者以至如果高年班，直情佢哋自己單身喺度住都有噶。照我所知， 咁譬如依类咁样嘅措施咧，同个财政预算，第一你觉得有冇一啲地方嘅嘢可以做？咁仲有一样咧，我最近都留意到，一哥同埋你都有时提过一下咧，就系嗰啲即系呢段时间入狱嘅青少年，咁佢哋点样可以更新同埋能够投入翻社会嘅时候咧，佢能够可以做到嘢啊，各方面咧。是能够适应翻个社会，咁呢啲地方你觉唔觉得你都会喺财政预算里面咧，会提出一啲建议咧？ 都会噶，你问咗好多问题，咁我最近讲咧，首先喺跨境学童方面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好多跨境学童嘅家族啊，都觉得佢哋系被香港政府系遗弃嘅，因为佢哋咧真系好惨啦，都两年多啦，咁就无论成绩啦、社交啊、情绪方面咧。都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困难，咁咧，我觉得其实教育局应该是即系俾多啲支援嘅。咁我希望嗰个预算案里边咧，能够预留一啲拨款啦，去支援呢啲跨境嘅学童。咁譬如话一啲恒常嘅学习津贴啦，其实跨境学童咧，我建议系应该双倍添，因为咧佢哋即系喺内地上网课嘅时候，好多时咧。都是去到一些中心度集体网课的，咁而过去呢他们亦都停了那个车船津贴啦，亦都需要给一些考试的费用啊，异地同考的费用啊，或者是集体网课的费用，咁其实呢他们真的太多困难啦，咁教育局给的支援亦都是很有限。咁另一方面呢就是说那个 SEN 那里，咁其实呢都有不少的团体来找我啦，都说寻求协助，希望呢就是政府给一些消费券他们呢去购买坊间的服务，去支援他们的即是一些需要的，咁我都是很认同的。 即是支援那些特殊有教育需要那些， 是啦是啦。是 咁另外頭先大校長亦都關注到喺疫情之下，可能基層學生上網課同埋情緒支援呢方面，你哋有冇睇法呢？ 係，其實上網課嗰度咧，現時政府都係有俾一啲基金咧，就係話俾學校咧係幫學生咧申請 BYOD 咧，就可以有一啲即係手提電腦啊，咁喺屋企度做上網課。不過呢個主導權咧就喺學校嗰度。咁如果學校冇幫佢申請，咁可能真係有一啲基層嘅學生呢就即係冇呢個設備都唔定嘅。咁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呢，即係話將個權呢可以放寬，令到學生家長自己都可以去申請啦。咁頭先講到話即係一啲入獄嘅青少年方面呢，咁我都係好贊成呢係應該盡量協助佢哋去更新啦。如果佢哋即係出咗嚟之後呢，我覺得政府可以盡量協助佢哋去找回一些的即學位啦，又或者呢是協助他們去投身社會去工作的。 嗯， 那我接下來都會即初四啦都會約了一哥啦，就是去見面啦，討論一下這些問題，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即商討之後呢有些新的想法啦。 好啊，朱国强啊，另外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你哋教联会咧特别提出幼稚园经营咧喺近年系好困难啦。不过我留意到咧，其实抗疫基金咧已经唔止一轮咧向幼稚园提供资助噶啦，以第五轮为例啊，其实按住幼稚园嘅规模咧，佢哋系可以获得3万到8万元嘅资助。你认为喺预算案入边仲需唔需要针对幼稚园嘅经营去提出一啲援助措施呢？ 我覺得絕對是要的，因為呢除了出生率下降之外呢，在疫情之下其實很多家長呢都會選擇退學啦，又或者不交學費啦，那變了呢其實他們面對的經營問題呢真的很嚴峻啦，特別是一些N 班啊，或者是低年班一些啦，我覺得這個過渡期的津貼呢其實在這個學年就結束了，咁令到咧好多幼稚園都被逼，即係可能要裁減一啲老師啦。咁資深嘅幼稚園老師就首當其衝啊！咁我期望咧，即係預算案裏邊都能夠即係撥出啲錢啦嚇，再俾多啲支援一啲幼稚園。因為其實我聽好多幼稚園校長分享翻咧，就係佢哋而家嘅財政狀況真係好差啊，甚至咧即係欠債好多啊，有啲隨時都要倒閉啊咁樣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係應該再睇清楚佢哋實際嘅情況、實際嘅需要啊，而係再俾多啲嘅援助嘅。 好啊，多謝啊朱國強，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教育界嘅預算案期望啊！我知道咧喺即係新蒸頭啦，你都揀咗一首歌咧送俾我哋嘅聽眾嘅，不如請你介紹一下。 係啊，我揀咗 Greatest Love of All 啊，咁我覺得咧就學生係我哋嘅未來啦，咁未來嘅特首啊、高官啊，而家全部都喺學校裏邊，咁我覺得咧我哋嘅教育係點，對佢哋嘅影響其實係好大嘅。學校充滿住啲乜嘢呢？如果是充滿住啲競爭啊、鬥爭啊、壓力啊，咁其實即係都會影響佢哋嘅價值觀啊、思維，係咪啊？咁我期望咧，學校裏邊係充滿住愛啦、正面嘅信念啦、正面嘅價值觀啦，從小去培養翻佢哋即係自尊啊、歡笑啊、一啲和平公義嘅一啲嘅價值觀嘅。 好啊。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 searching for a hero.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啊，傾緊咧係各界對預算案嘅期望。無論你係想講下啲基層嘅情況點樣幫到佢哋啦，亦或係我哋頭先有討論過，譬如中產同埋教育界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鄭先生喺度，鄭生你好， 鄭生 你好。我只聽到有啲人講話失業救濟金咧，譬如話6000元以上同埋可以半年咧。對嗰啲失業攞綜援嘅人唔公平，因為佢哋嗰邊扣錢扣得好犀利，就唔會齋攞曬嗰6000元嘅。咁另外呢，我覺得政府呢即係要幫嗰啲窮人有針對性啲，譬如話俾兩個月嘅傷殘金嗰啲啦，即係好似往年一樣啦。另外我覺得政府係要分兩部分，一部分呢就係有錢嗰啲呢5000元消費券會使曬佢，咁咧就中位數以上收入嗰啲人咧就俾5000元消費券，而嗰啲窮人咧係需要有啲錢有啲積蓄嘅，咁佢咧嗰啲咧就中位數以下咧就收10000元嘅現金咯。 嗯，好啊，多谢啊郑生嘅意见啊。不过即係喺个行政成本上面又系咪咁容易去界定到啊，即係收消费券嘅市民嗰个入息，然后呢我哋再去分配呢咁。不过呢一个都好多谢郑生分享咗佢嘅睇法啦。嗱，继续返嚟呢我哋即係议员啊去到同大家拜年啦，同埋讲下预算案期望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呢我哋请嚟嘅最后一位议员呢就系嚟自啊医疗卫生界嘅议员啊林哲元医生，而家亦 都在电话旁边啦。林医生你好， 林医生 你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都祝你即系新一年咧，身体健康，可以咧百毒不侵啊。林医生啊，系啦，咁咧约咗你同我哋讲下预算案啦。嗱，我就留意到咧，你喺预算案咨询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提出咗关于咧新药物审批缓慢嘅问题。嗱，呢度或者先同听众解释下，其实咧一只药物咧要喺香港嗰度做注册咧，根据药剂业及毒物条例咧，系要得到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嘅批准注册啦，先至可以喺香港嗰度卖嘅。咁入边咧要有卫生署咧去到审批佢嘅副作用啊，同埋有效程度同埋品质。立法会嘅问答上面咧，政府就答过你哋咧，话最少啊嗰个工作嘅情况咧都要一年啊。对于你嚟讲，一年系咪太过缓慢啊？都系。 但對於一啲新藥嚟講，尤其是係趕住用嘅藥咧，就你唔會等一年咁耐嘅。咁就譬如而家啦 ，Paxlovid 係一隻新嘅美國食品食物及管理局嗰邊緊急批准使用嘅治療新冠病毒嘅藥物啦。咁就佢都係開發咗唔好耐啫。咁而家如果你講東南亞嚟講，韓國就率先已經批准咗啦。咁香港暫時仲係等緊嘅。咁但係咁講，其實所有藥物呢唔一定要，即係佢講一年一個呢係一個叫做完整嘅正常批核程序。咁但係如果緊急使用呢，其實香港都有捷徑嘅。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見到都係稍微緩慢啦。緩慢嘅時候，咁變咗市民可以用藥物嘅時間亦都係等耐咗啦。咁所以希望呢度可以做快少少嘅。咁尤其是新冠病毒疫情都仍然係好嚴峻啦。咁我相信啲新藥物呢都希望可以加快以特別嘅方法審批啦，即係緊急審批啦。咁亦都有一種做法咧，就如果你有若干嘅病人，你有佢名字，有埋身份，你知道佢係會特別係用一啲藥物係會有功效嘅時候咧，都可以申請嘅，即係具名申請係可以嘅，其實都可以。 嗱，除咗新藥審批你有意見之外咧，第二個提議啊，我就見到咧係話針對一啲咧診斷成像嘅造影服務啊。嗱，呢度咧都要同聽眾解釋一下啦。其實咧就係講緊一啲譬如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或者係即係正電子掃描呢一類咧，可以協助到醫生做即係診斷嘅掃描工具啦。嗱，我見到咧你咧就話即係無論係喺公立醫院即係醫管局嘅服務上面啦，亦或係推動公私營合作上面咧，你都希望喺預算案入邊有更多着墨喎。點解有咁嘅諗法咧？你嘅觀察係點咧？ 嗱，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嘅醫療體系啦，最慘就係排隊耐啫。咁其實醫管局嘅同事咧做得好好噶啦，即係如果有個病人係已經診斷咗，譬如一個癌症咧，通常兩三個禮拜之內，甚至再短啲嘅時間已經見咗佢嘅，即係打曬針。咁呢個係需要啦，當然。咁醫生見咗佢啦，下一樣咧就係有個診斷，但係跟住咧就需要做一個我哋叫 staging， 即係睇下第幾期。咁做第幾期嘅檢測嘅時候，最重要咧，往往嚟講就係掃描。咁頭先你講咗三樣掃描啦，都係關鍵性嘅。咁但係而家醫管局入邊等咧，就真係等好耐。所以現在一般嘅做法咧，就佢如果真係等得太耐咧，都會咧係請病人，你會唔會考慮自己出去私家做？ 呢度講緊我哋係要睇幾耐啊？譬如如果以電腦掃描 CT 為例咁樣。 正常等用月數計嘅，咁你等唔到，即係你如果有 cancer， 你唔會等咁耐，基本上。咁如果係真係要趕嘅，有時佢會建議病人，不如你自己出去照啦。咁如果醫管局寫紙咧，其實一般係可以攞到個7折嘅。咁但本身嘅掃描咧係貴嘅，即係你做一個譬如全身嘅電腦掃描，即係所謂全身，即係胸腔啦、腹部、盆腔啦，加埋嚟講，我諗都要成萬鐘少少噶啦，一般地方。咁你攞七折都數千蚊啦，咁其實對於基層市民嚟講都係相當之吃力嘅。因为根本嗰个扫描机又贵，跟住佢个装饰各样都好贵，咁变咗如果佢有一个方法系可以资助到基层市民嘅时候，中产佢俾几千蚊 O K， 但即系基层市民是真系好困难。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希望佢可以另外有笔拨款咧，系资助到基层嘅市民咧喺个呢啲检测上面咧系可以资助到佢多啲。咁当然同时间，你最终你医管局入边嗰个扫描都真系要增加。其实扫描喺医管局一个大问题咧，唔一定系机唔够。而是人手缺乏，人手咧係包括係 X 光科嘅專科醫生同埋係放射技師都唔夠嘅，咁呢方面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希望快啲可以解決得到啦。 林醫生，我想問你咧，你有好多好具體同牽涉到一啲專業服務嘅建議啊，但我覺得即係香港依家成個醫療系統咧，好多人都係關心翻一啲最基本嘅問題，例如醫生。要人員不足啦， 當然佢除咗不足，仲有一個培訓嘅問題。一間可以你再講下點樣解決呢、這個、啊、即係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話咧公共醫療系統同私營系統咧，除咗喺頭先講嗰啲掃描上面合作，仲有咩地方可以有更加好嘅合作，特別對基層嘅市民咧，佢唔需要排得咁長隊啊，係可以你會有喺你任內，你會有啲咩建議咧？呢兩方面， 其實你好咧，你講中曬成個香港醫療咧最大嗰、那個嗰兩個問題，人手嘅問題，即係人手配置嘅問題啦。另外就係公司個合作性，唔淨係公私營嘅。其實我哋講緊咧係公家同私家嘅合作，另外咧就專科同基層嘅合作，咁亦都係包括醫院同埋社區嘅合作。嗱呢幾方面咧，我先講住即係社區同醫院，好似好複雜啊，簡單化。即係而家咧諗下公立醫院專科門診咧排期最耐就嗰處噶啦，咁嗰度係一個好大嘅水塘，裝滿曬噶啦。咁你話唔得，我要增加個容量，增加人員啊，地方啊，咁我掘多幾個水塘仔側跟，一陣都裝滿噶啦。咁冇用噶，你要係佢流走啊嘛。咁其實咧，你睇得大部分穩定慢性疾病嘅病人，即係講緊乜嘢咧？糖尿病啊，血壓高啊，一啲慢性心臟病穩定嗰啲啊，咁其實佢哋可以翻社區睇自己家庭醫生噶嘛，絕對可以嘅，冇理由家庭醫生睇唔到血穩定血壓高啩。咁即係變咗咧，如果呢啲病人佢穩定啦，佢就分流翻去社區，而喺社區嗰處咧，我哋咁多家庭醫生，每個人有自己認定咗家庭醫生。咁嘅時候咧，你發覺醫院可以將醫管局大量嘅工作咧 share 翻出去，係一齊合作。呢、這個就係、是、公私營之餘咧，更加就係專科同家庭醫生嗰個相互嘅合作，我哋叫 co-care 共同照顧個病人。嗱、這個理念咧，將來必定需要發展嘅時候，我哋人口老化嘅時候咧，呢啲慢性疾病會越嚟越多。咁你全部走曬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根本冇可能嘅。咁所以呢處我哋喺社區咧，要發展一個好嘅基層醫療咯。咁其實政府都知道，佢亦都係着手去做呢樣嘢，所以喺嗰個大方向上面咧，我相信大家係可以協調得到嘅，即政府都係想搞基層醫療。咁我覺得基層醫療咧喺社區咧應該係一個網絡，一個有一個統籌嘅網絡，即係話你病人落到去唔係自己周圍撞嘅，而係你睇翻家庭醫生，然之後家庭醫生會幫你安排埋其他嘅服務，包括護理啦。譬如你諗下一個佢中風出院嘅病人，去到社區嗰處佢要好多嘢嘅，佢要做物理治療啦，佢可能啲傷口要照顧啦，有啲藥物佢需要去處理啦，可能好多隻藥嘅。咁呢啲都希望喺社區嗰處咧，即係有藥劑師嘅同事啊，有護理服務嘅護士同事啊，物理治療、康復治療嘅同事啊，職業治療同事啊，同埋化驗，即係抽血啊、驗嗰啲，喺曬社區度做，咁你就可以大大減低咗公立醫院工作。所以呢處即係你點樣可以做到將市民係分流翻出去社區，然之後錢跟住佢走咧？我係嚟緊數年咧，香港必須要處理嘅大問題嚟嘅，咁呢個好具體，一定要做。 好啊，林醫生啊，即係呢一個咧就係關於好具體嘅，即係嚟緊咧嗰個即係基層醫療嗰個發展藍圖啊，政府咧嚟緊可能都會有進一步嘅公布，或者嗰個時候咧，我哋要再揾你仔細傾傾啦。嗱，不過咧，知道即係新年期間啦，你都揀咗首歌咧送俾我哋嘅聽眾，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我揀一首《You Raise Me Up》。咁呢首歌我好鍾意，好聽啦，首先。咁更加重要嘅，佢開始嘅時候講到大家呢即係好沮喪啊，面對好沮喪好擔憂嘅情況，就好似我哋過去兩年面對呢個疫情嘅時候。咁香港啦，我哋睇到隨住我哋科學嘅發展、醫療嘅進步，同埋見到一班醫護人員好可愛，醫護人員呢即係俾心機去為大家努力呢，我相信我哋總有一日呢能夠走出個疫情，就好似企喺高山上面傲視大地咁樣。所以送呢首歌俾全港嘅市民，尤其是我哋醫護人士嘅朋友， 聖你貴言啦。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三門之前有25,000多人次入廟。在朝早，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按照習俗率領鄉親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祈福，求得第38籤的中籤。劉業強說，據他理解，籤文是指在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繼續努力，一步一步，不要操之過急，就可以走出疫情困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今晚和明朝早有几阵雨和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恭喜何 晴哥， 你身 体 健康啊！ 哎，我恭喜阿钱经理年年稳多啲啊！ 多谢。 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走咗，咁啊，大家开心啦嘛！ 我钱经理恭祝大家今年虎年咧就系身体健康要叻叻发威啦，同埋赚钱多多都系威威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呢一节咧，我哋就想同各位听众咧讲下，即系喺疫情期间咧，由于一啲强检围封嘅措施咧，令到居民咧冇办法翻工，而造成嘅一啲劳资纠纷问题啊。仲记得咧，早前咧，由于葵涌村爆发咗疫情啦，入边咧，譬如日葵楼啊，或者系夏葵楼等等咧，曾经咧都因为有要圍封強檢的命令，令到居民要禁足而沒辦法翻工。這個消息傳開了之後，就有一些居民向議員或者是工會去求助，就說僱主因為他們不能夠翻工而去將他們解僱。可能大家比較深印象就是曾經有一個居民就說是受僱於一間麵包鋪，7年以來都沒有犯什麼大錯，因而就說突然之間上司向他表示覺得他不合適就將他解雇，令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因為受到圍封的影響很多日都翻不到工，而被業主是而咧，俾雇主咧，系作出咗呢一个决定。咁其实咧，的确，你话围封期间，打工仔翻唔到工嘅时候，雇主有阵时候咧，真系会话，譬如叫佢放无薪假，咁好少少嘅可能就会叫佢放有薪病假，咁啊，再差少少咧，可能真系会炒鱿鱼嘅，大希娜。 但系打风咧，或者落雨咧，就应该法例就有保障。所以依家咧，就因为呢件事系一个新出嚟嘅一个问题咧，即系突然间围封嘅咁样，咁应该喺法例上边或者喺成个处理上边，系咪应该有一个说法，会对 僱主同埋對僱員都應該會比較好啲。 嗱，其實咧，我哋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今日咧就接受咗咧係電視台新聞嘅訪問啦。正正咧就係被你問，正正咧就係被問及到咧，你頭先提到喺法例上面，有冇辦法去到保障啊呢一個即係因為疫情而衍生出嚟嘅新現象咧咁。嗱，我引述咧阿羅志光咧嘅講法啦，就係佢話咧，其實咧係曾經有研究過立法咧，可唔可以因為違風或者隔離檢測，令到一啲係翻唔到工？但是又攞唔到有薪病假嘅工人咧，可以得到保障。但系罗志光咧就话，任何一项法例嘅修订咧，都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嘅。又例如咧，佢哋曾经循过599章啊嘅法例咧，去到研究过，但系咧亦都系唔可行，因为认为咧呢一个做法咧系超乎咗立法嘅原意，所以佢就认为咧最好嘅做法咧都系雇主同雇员之间咧大家有商有量。不过我想这个讲法可能很多打工仔听起上来都未必觉得是真的很切实可行、啊。 因为权在雇主嘛。 嗯，是的。咁所以呢就都被人诟病啦呢、这个讲法。但係如果修例做唔到，咁罗志光亦都被问到提供一啲停工津贴俾雇员又可唔可行呢？譬如你嗰日返唔到工，手停口停，政府系咪可以提供返啲津贴呢？咁罗志光回应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又提到喇，就话其实喺呢方面呢亦都系好难做㗎。就话呢，现时政府呢有一个项目，就系如果嗰位人士系确诊入院呢，就可以攞到一笔嘅资助。但系呢之前呢亦都听到社会上面呢有一个声音呢，就话有人会卖口水，即系刻意咧将呢啲病毒去传播开嚟，令到大家咧都可以用到呢个资助。咁佢就话咧，虽然呢个情况系好不幸，但系咧难以喺政策上面确保佢唔会发生，亦都好难去确保咧系唔会有人滥用呢个制度，所以咧就话去提供呢个停工嘅津贴咧系唔可行啊，大希立。 咁但系我觉得当然啦，原来嘅法例可能未必解决到呢个问题。咁当然你话，真係要做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好多即係渡過一尺摸過一丈嘅情況。不過始終呢個問題係因為係突然間違風，那個打工仔都唔係唔想翻工嘅，係咪？咁但係你結果咁樣被解僱咧，就真係又好無辜喎，我覺得。但佢又真係又翻唔到工，咁呢個問題始終要有一個辦法去解決。咁我相信除咗係政府呢方面，即係去睇睇法例上面有冇地方可以修改啊，即時修改之外咧，我相信議員或者大家市民都可能都要諗下有冇一啲其他嘅辦法可以保障到呢個打工仔受到違風嘅影響咧，即係咁樣。 嗯，因為如果唔係咧，正如有一啲學者所講咧，感覺上好似政府咧就將即係清零嘅社會代價咧轉嫁咗去一啲冇議價能力嘅基層嘅工人身上面咁樣樣啊。所以大家對於呢個問題有啲咩睇法或者觀察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議員啊，同我哋一齊去，大家一齊諗下有冇啲咩解仔啊！电话旁边有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本身也是来自工联会的梁子颖。梁子颖你好。 梁 子颖你好，两位主持好。 梁子颖，我留意到工联会早前都说，其实就住违风强检令到工人回不到工而衍生的劳资纠纷都接到一些求助个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数字和这些个案的情况？ 我哋就住是葵涌村政府采取个禁足令和强制检测啦。咁啊，入面其實好多居民都係打工仔嚟嘅，咁佢哋就本身係可以翻工，但係因為禁足令咧，翻唔到工，咁所以其實嗰五日至到七日咧，佢哋係被逼，即係僱主要勒令佢哋係停工啦，放無薪假啦，甚至乎可能就係扣佢哋年假，咁所以連最基本佢哋嗰個嘅生活咧，嗰、那個嘅收入咧都攞唔到，咁呢個係其中一類啦。咁我哋我自己本身都收咗十幾個個案咧，係關於咁嘅情況。我哋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都收咗差唔多70幾個個案。咁另一類咧就係佢唔係被圍封嗰三座，即係唔係住喺入葵啊、影葵同埋下葵。咁僱主覺得佢係住喺葵涌村咧，咁都唔俾佢翻工，都要佢係停工。 嗯，你意思係即使佢有個陰性嘅檢測證明，都唔俾佢翻工， 都唔俾翻工，因為其實佢哋自由出入嘅，即係佢唔係禁足嘅，即係但係佢哋因為係 住喺葵涌村，即係雇主都覺得佢哋危險咧。就算佢哋係做咗檢測係陰性嘅結果咧，雇主都唔俾佢翻工。有啲係長到咧係要係去到2月4號之後咧先俾佢翻工嘅。咁所以勞工而家係處於弱勢啦。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政府啦，即係政府你採取即係599章一啲關於公眾衛生嘅條例要。防止个病毒扩散，咁你要嗰班嘅市民系要居家隔离，咁但系你冇一啲嘅措施咧去保障我哋打工仔一啲嘅权益咧，咁如果正如即系罗志刚所讲啊，交俾雇主同雇员去倾，你试谂谂下，即系以前政府都未有最低工资嘅时候，都话工资即系保障嘅运动，你见到其实系基本上系冇雇主系愿意行。所以如果唔透過立法去保障打工仔呢，基本上打工仔而家即係你焗住要聽政府嘅命令，焗住要遵守法例，但係換返嚟嘅就係佢哋就係被犧牲嘅一群，被損失嘅一群。咁呢個係最大問題。咁局長亦都話即係有人係會濫用呢個機制嘅話，咁你攞綜援其實都有人係濫用機制㗎啦。咁系咪我哋系要取消綜援咧？唔系噶嘛，即系可能牽涉到呢啲可能系呃綜援啊，或者欺騙，即系呢啲資源嘅可能只系得嗰1%嘅市民。咁但系我哋要諗就系其餘嗰99%大批人佢哋嗰個福祉先系即系最重要啊嘛。咁所以你咪喺個機制上面點樣去設立一啲機制去防止呢啲人或者杜絕呢啲人去犯法啦。但如果正如即係羅志剛局長講，佢用個消極嘅方法，因為有人呃咁我就唔做，咁唔係咁樣做法啦嘛。即係政府其實就係要以民為本啦嘛，你應該從即係市民個角度去諗，睇下咩嘢可以幫到佢，可以喺法例上面去修訂去改啦。例如就係我哋都睇到，譬如喺香港法例第三章關於陪審團嘅條例，咁第33條都講到，即係如果一個僱員佢因為要出席法庭做呢個陪審員嘅話咧，咁其實僱主唔可以解僱佢，僱主都要俾人工佢，甚至乎你出席呢啲嘅聆訊嘅話咧，市民擔任裁判即係陪審團都可以攞到津貼，因為佢哋嘅時間可能仲長過佢哋翻工嗰個8小時嘅時間。咁所以其實政府係做到，但係如果唔喺法例上面入手嘅話，咁政府其實唔係喺抗疫基金嗰度入手囉，因為你個疫情都已經兩年幾啦 ,2020,2021, 到今時今日去到第五波嘅時候，政府係睇到個問題，但係你睇到個問題點解唔係向立法會申請一啲嘅資源，就住一啲係被圍封嘅打工仔，咁只要佢哋攞到證明，只要佢哋係真係有一個僱員合約嘅，咁你咪俾津貼佢囉，唔係話即係要攞返佢嘅人工，但起碼政府你要補足返佢哋嘅損失。就算係一啲譬如我哋坐監嘅人士，佢哋喺監獄入面，你政府都會安排工作俾佢㗎嘛。 好啊，阿梁子榮啊，其實呢呢一度呢想同你跟進一個問題先。嗱，因為呢我見到呢其實政府呢就曾經講過可以呢由呢啲被圍封嘅居民呢主動向衛生署呢申請返呢一個證明，去證明佢哋呢係受到即係強檢令嘅影響啦。咁就用呢一個證明呢去代替一個病假證明，就讓到呢啲僱主呢就知道佢唔係無故缺勤啦，亦都呢係可以俾翻一個有薪病假嘅待遇佢哋。你認為呢一個做法其實可唔可行咧？會唔會係好多打工仔可能都唔知道可以去做呢個申請，去引致到你頭先形容到嘅一啲勞資糾紛咧？會唔會其實係改善嗰個資訊嘅流通，其實就已經可以避免到好多衝突咧？ 首先政府喺強制隔離嘅時候咧，其實佢一啲嘅配套或者跟進嘅措施咧係好唔透明化嘅。如果一啲市民佢係因為要強制檢疫送到去竹篙灣檢疫中心呢，佢個配套就係因為係衛生署係負責執行嘅，咁所以中心入面呢，咁佢會有張證明書係證明佢幾時開始係隔離，幾時離開嗰個嘅隔離營。咁如果喺嗰段期間佢可能患病嘅話呢，咁嗰啲嘅營入面有醫生呢就會寫返嗰個嘅佢患病嘅記錄嘅。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嗰啲檢疫紙呢，其實僱主而家係唔承認嘅。咁所以相關法例而家僱傭條例之下，其實只係承認呢就係一啲嘅註冊中醫啦或者註冊西醫寫出嚟嘅 即係你嘅病假紙咧，先符合嗰、那個僱傭條例之下佢享有嗰個病假啦，同埋病假津貼嘅。咁所以政府其實而家嗰個隔離咧，其實係一個醫學監察嚟噶嘛。既然你係醫學監察，應該係出翻一個嘅病假紙咧，俾呢啲係受影響嘅打工仔啦。例如，譬如我哋有時好多市民係入到去急症室去求診，或者去到醫院求診，咁可能你心口好痛，但係醫生都可能揾唔到你咩事，跟住轉俾你排期係做內科去再檢查。咁喺你嗰段時間，可能急症室可能係逗留咗成24小時嘅話，其實醫生都會寫翻一張嘅病假紙俾你。其實佢都唔知道你患咩病，但就會話俾你懷疑係心口痛啊，或者係咩事嘅。咁你都攞到張病假紙去攞病假嘛。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你既然政府係用法例係要禁止佢哋離開一個居所進行呢個醫學監察，其實醫學監察就係你懷疑佢有病，咁你咪應該出翻張醫生紙俾佢咯。但係今次喺葵涌村個問題就係，因為唔係衛生署負責執行嗰個嘅隔離啊檢測，係由房屋署。房屋署本身入面又冇醫生，佢又冇呢啲相關呢啲嘅資訊，點樣去發呢啲嘅證明書？所以今次葵涌村嘅事咧，突顯到其實政府喺採取呢啲措施去防止呢個病毒擴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犧牲咗我哋全港嘅打工仔咯。 阿梁議員啦，即係我想搞翻清楚個問題，即係嗱，假設係禁足令或者係隔離。咁如果咧，就當然我哋最好就係從立法嗰度解決。咁立法都需要時間啦。當依家立法咧係政府喺度諗緊，不過未做到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喺法例上可以保障到打工仔咧，就係將呢個隔離或者禁足令咧，係轉變成為一張醫生紙就得啦。係咪你嘅意思係咁咧？就短期內可以解決到問題。咁當然點樣變成醫生紙，就係頭先講。如果佢唔係衛生署嘅房屋署嗰啲，點搞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咧？係咪轉到一個變成一個醫生紙咧？就暫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喺禁足令同隔離嘅情況啊？ 係啊係啊，如果做到嘅話，你出到張醫生紙嘅，咁佢咪攞住嗰張紙係證明佢嗰五日至到或者七日，咁佢真係受住呢個醫學監察，係真係一個病假證明俾佢嘅，咁咪解決到問題，僱主咪照扣佢病假，跟住出翻。八成嘅人工俾佢咯，咁其實已經解決問題。但係到今日，其實政府都一路拖嘛，即係特首辦又交俾食衞局去做，食衞局又揾翻勞福局，勞福局又話唔關佢事，又交翻落去食衞局。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越滾越大。而家仲有好多喺葵涌村嘅居民，其實都攞唔到呢個證明。都系翻唔到去同公司去攞病假。 嗱，咁我哋继续喺呢方面去探讨个医生纸点样，即系可以代替咗嗰个法例上面嘅。但我头先听到你仲有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佢其实咧又唔系禁足，又唔系隔离，但系咧就雇主咧就觉得你虽然阴性啫，不过你都唔好翻嚟治咁。咁呢啲问题就变咗。又唔屬於呢個範疇喎，一個冇醫生紙喎， 亦都好難用法例去界定。 咁呢啲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所以呢個問題咧，亦係啦，即係喺成個葵涌村去採取呢個問題嘅情況，其實一路以嚟喺啲小區檢測嘅時候，都係由晏晝嘅六點鐘開始，去到第二日嘅七點，其實都有圍封噶。即係好多市民都係檢測完之後持住陰性咧，咁佢哋都係翻工。咁但係因為今次即係疫情嘅爆發，葵涌村可能比較大範圍啲嘅情況之下，咁嚟緊政府都講緊啦，即係佢可能會向立法會申請即係第六輪嘅抗疫基金。咁咪喺抗疫基金嗰度睇下，試下諗下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啲嘅僱主擔心佢翻去因為染疫嘅情況之下，可唔可以調撥一啲資源去俾我哋受影響嘅打工仔咧申請呢啲嘅資助，去攞翻一啲嘅津貼？去解決個問題，咁所以政府唔可以再用即係之前嗰五輪嘅抗疫基金，淨係去幫僱主，其實錢應該直接係幫到僱員咧，先最實際去解決個問題咯。 嗯，我見到你哋咧嘅嗰個停工津貼嘅金額咧，就建議係每日700元啊。咁其實除咗話係即係幫助一啲受停工影響嘅工友咧，因為我哋知道而家有好多零散工啊，或者係自雇人士啊等等，佢哋即係未必咧有一個病假，即係有薪病假嘅待遇啦。係咪都期望呢個停工津貼可以幫助到呢啲手停口停嘅工人啊？ 所以就係正正突出到，即係而家香港嘅問題，就係好多僱主因為 自從疫情之下啦，咁就將好多嘅長工啊，或者月薪制嘅員工咧，變成係一啲打散啊、日薪啊、兼職嘅情況。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咁佢哋又攞唔到冇一啲病假津貼啦，冇其他嘅福利啦，咁所以其實政府就要喺呢一方面咧，第六輪嘅抗疫基金當中咧，要加翻一啲點樣去保障一啲係散工啊、零散工啊、自由工作者啊，甚至乎呢啲假自雇嘅呢啲嘅打工仔咧，幫佢哋渡過呢個困境啦。其實兩年幾嚟，其實我哋由一開始都話，政府其實係要研究咧一個係緊急嘅停工嘅津貼啊，或者緊急嘅一啲嘅失業津貼咧去做。羅局長當時其實講咧講啊，如果以研究或者落實，其實都要係18個月。你諗下，其實我哋個疫情都差唔多都26個月啦。如果真係即係局長肯做嘅，其實而家都有啲方案點樣去處理。咁市民就期望政府可以解決問題。特首成日都講，即係佢做嘅嘢係快、很準，係以民為本。但係正正今次葵涌村突顯個問題就係，政府一路都其實都做唔到即係市民想做嘅嘢。保就業， okay. 但正正就保唔到我哋打工仔個就業問題咯。 Okay.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子榮議員，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子榮咧係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嚟自工聯會。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 18723111。如果咧你對於違風檢疫造成嘅勞資糾紛有興趣發表意見，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抗疫千祈唔好鬆懈。如果自覺有較高風險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戴希立啊，其實咧，我哋香港咧，可以話置業難呢一個問題咧，大家都曾經各出奇謀過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想幫人無論係年青人啦，抑或係有意置業嘅階層咧，去到上車啊。咁啊，其中咧，大家都仲有印象，舊年地產商咧就成立社企，提出咧去捐出一塊喺新界西嘅地皮咧去起私人居屋，經由政府提供補貼地價之後咧，就以市價嘅5-6折出售。仲提出咗咧一個叫做漸進式按揭嘅創新做法，希望咧減輕上車客嘅首期同埋供款負擔。嗱，呢個建議咧其實就受到特首林鄭月娥嘅肯定啦。佢咧喺接受報章訪問嘅時候就透露啊，自己受到呢個建議嘅啟發咧，就會請呢一個政府去到研究喺資助出售房屋，即係講緊咧我哋啲居屋同埋綠字居入邊咧引入漸進式按揭呢一個做法，即是说呢到时申请去买这些资助房屋的市民呢，只是需要首期呢给房价的首期的一半为去基础，那就给了一个首期啦，然后呢就可以呢是亦都给呢一个比较低的按揭供款呢就可以上车了。 喂，我就觉得这个都几奇怪呢，就是但是现在我们市民想去买楼咧，一系就买私楼啦，一系就买啲资助房屋啦，咁样。咁私楼咧，为咗要使到啲市民咧，能够喺政府嘅规限嘅情况下边咧，能够做得到去买楼同埋供楼呢两件事咧，咁通常就出咗好多招数咧，喺即系使到个门槛咧，系帮到啲市民过得到，同埋喺供嗰度咧，睇下可以提供到一啲乜嘢嘅协助，唔系唔使俾钱，不过即系用咩方法等我哋能够可能供长啲啊，点样做法啦？咁资助房屋其实一样系面对呢个问题，因为虽然佢平过私楼啲啫，但一样有个门槛嘅问题，一样有个供嘅问题噶。咁依家開始去諗呢個問題咧，雖然就遲咗啲，不過我覺得都係及時嘅。不過問題咧，除咗嗰個門檻同埋供嗰個方式點樣幫到更多人入到場之外咧，仲有一個入場嘅問題最關鍵咧，就係個供求、個供應究竟係咪足夠俾到啲人去 去申請買到。 嗯，其實咧，你講嘅呢個供求問題咧，喺香港係人都知道，你去抽居屋或者綠置居咧，啲人話如果中咗咧，仲好過中六合彩噶嘛，因為嗰、那個即係認購額通常咧都係會爆曬標嘅咁。咁啊，的確咧，亦都有房委會嘅成員咧就提出啦，喺資助房屋嗰個供應量咁低嘅情況之下咧，中籤嘅買家咧，其實好多時個購買力咧都唔係問題嚟嘅，即係未必係講到話上車咧，真係要人咁樣去扶一把。甚至咧，佢哋有个观察咧，就话好多人啊，可以一笔过俾晒噶，都唔使借按揭添。所以咧，佢哋就认为啊，你再去帮啲人咧，用一个少啲嘅成本上车，会唔会未必系对症下药咧？真正嗰个大家喺房屋资助房屋上面关注个问题啊，会唔会正正系戴希立你头先所讲啊，个供应唔够先至系焦点咧？嗱，不过无论如何啦，我哋稍后时间咧都会请嚟啊，这个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嘅成员，同埋咧一啲按揭方面的专家同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建议。如果你都对于渐进式按揭是否应该用在资助房屋上面有意见，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现在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先回到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未明，再创这一波疫情单日新高。患者遍布港九新界多区，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葵芳村葵欢楼06室怀疑发生空气传播，24楼和25楼的06单位住户要撤离。大埔美新大厦的13楼至18楼 B 单位住户亦要撤离。另外，两名确诊患者上月底到过深水埗昌福大厦一间寺院，大约有20人曾经到场拜神，要接受强制检测。香港体育学院亦有两人确诊，一人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非常严峻，形容仍未到顶，预计新年假期后个案数目会继续增加。政府宣布由今晚7:00起，将大埔太和村翠和楼列为指明受限区域，区域内的人士必须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检测结果已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听朝早大约7:00完成行动。政府表示，由於近日發現幾宗初步陽性個案居住在翠和樓，初步涉及變異病毒株，因此決定進行強制檢測宣告。受限區域內設立臨時採樣站，受檢人士必須在今晚11:30之前接受檢測，當局會為行動不便的人士和長者安排上門採樣。任何在1月29日至2月2日期间曾经身处翠和楼超过2小时的人士，必须在2月4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全球现时有两款新冠口服药，分别由药厂默沙东和辉瑞研发，其中默沙东的新冠口服药最快3月到港，預料有1500至2000人所用劑量，到時或者可以用作緊急使用，相信當局正跟進。他說，兩款藥物的副作用不太嚴重，適用於確診後病情屬於輕度至中度並有重症風險的患者在屋企服用，同時必須在出現症狀的5日內服食，療程5日期間不能停藥，否則可導致抗藥性甚至病毒變異。崔俊明又說，有關藥物可以減慢甚至停止病毒複製，如果及早服食可以減低病毒傳人機會，但同時要配合檢測以檢視病毒量等。今日是大年初二車公誕，不少市民到沙田車公廟祈福。华人庙宇委员会秘书处表示，今日由早上8:00到下午5:30，即是车公庙关门前，有25948人次进庙。 在早上，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按照习俗率领乡绅到车公庙为香港求签祈福，求得第三十八签的中签。刘业强说，据他理解，签文是指在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继续努力，一步一步，不能够操之过急，就可以走出疫情困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雨同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15度，啱啱转咗，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我要多谢你今个星期找来港超李文足球队会长李文恩和大家谈谈投资港超球队理念。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 要明白呢个制度，亦都同时间要尊重呢个制度，唔好话因为我哋有一个高度自治，所以我哋忘却咗高度自治背后嗰个宪制嘅秩序同埋责任。我谂呢个系我哋需要多啲去理解。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渐进式按揭啊，应唔应该咧用喺资助房屋上面嘅问题，同大家咧讲多一次咩为之渐进式按揭啊，大希立，因为可能咧好多人都未必系好清楚或者留意。其实咧渐进式按揭咧就系讲紧喺楼宇成交嘅时候咧，买家只系需要承做啊单位楼价一半嘅按揭嘅啫。咁咧，于是剩低嘅一半楼价嘅按揭咧，就系喺成交之后10年内咧，用一次过或者分阶段嘅形式去到承做。以我们刚才讨论的居屋为例，政府其实就担保白表或者是绿表的申请者最多分别可以承做90%和95.5%的按揭。如果再将楼价分期，换言之讲紧白表首期的门槛有机会是降到去楼价的5%，而绿表就更加是2.5%。具体讲紧多少钱呢？以上一期居屋一个400呎的单位为例，有报章就计过数咧，即系如果采用呢个渐进式按揭咧，首期啊就会由而家嘅大概28万咧，就降低到14万，而头10年嘅供款咧，亦都系会由大概11,000元咧，就降到大概系5,000元左右，即系差唔多咧，无论系首期定系供款咧，都可以平一半啦。藉此咧就去帮助一啲嘅年轻人啊，或者咧系一啲受资助嘅人士咧，容易啲上车啊。 其实即系简单啲讲咧，就系帮一啲白表同绿表申请者咧，佢哋买资助房屋咧，就个入场费就少啲。 嗯。 另外头10年亦都供少啲，咁以后慢慢咧，当佢收入 再 比较稳定 嘅 时候咧，佢先至供翻原来嗰个要供嘅钱。咁自不然咧，啲人就容易上到车。咁我头先提个问题咧，就系话。呢、這個當然是好啦，就對於呢批人咁，但問題就係依家政府之係咪應該抌落去呢批人度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對於呢批人嚟講，依家個供求 即係個供應夠唔夠俾佢哋去買咧？如果你再減低咗佢嗰個門檻同埋嗰個供嘅時候，冇咁吃力。但我覺得特首仲個野心大啲嘅，佢提出咧呢個措施咧，佢仲有一個想法咧，就叫做越級置業，即係可能鼓勵到一批人，即係有一批人咧就本應可以去買樓嘅，但係佢死都喺度輪候公屋。個原因咧就因為佢覺得可能佢上車難啦，咁啊結果咧就加人工都唔加，就等佢維持到自己個收入咧就可以輪候公屋，就唔去買樓。但如果我哋有咗依個措施咧，嗰啲人就可以放膽啲打份工咧，可以超越咗即係輪候公屋嗰個行列，就可以去買樓啦。咁嗱，依個做法咧，表面上係釋放咗買樓嗰個人嘅能力出嚟。但其實就會使到去買資助房屋的人呢就會更加多。其實 咁啊，到底點樣樣分析呢？嗱，喺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請嚟啊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嘅成員，本身咧亦都係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嘅教授，同我哋一齊傾下分析下啦。電話旁邊咧有葉毅明教授喺度，葉教授你好。 葉教授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葉教授啊，我哋頭先咧就提到啊，即係其實喺而家呢一個資助房屋咧，本身已經供不應求嘅水平之下咧，進一步去即係釋放一啲中籤買家嘅購買力，到底係咪一件好事咧？你自己身為資助房屋小組嘅成員，你點睇啊？ 我諗頭先都大家都講咗啦，亦都好多評論都講過嘅。當你冇增加供應之下，你就係增加咗嗰個需求，咁梗係令到就話嗰個供求就更加失衡啦。咁同埋咧就其實仲有一樣嘢，可能其實頭先大家都冇提嘅咧，就係而家我哋定嗰個所謂漸進式按揭咧，即係講得白一句咧，就即係等於公屋，咪等於居屋嗰個折扣率係改變啫。 嗯， 即係以往你可能就用五成嘅市價已經買到嘅。咁而家我用兩成半市價買到，咁所以你比較俾少首期啊，你都供少咗啊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你除咗話會影響咗個需求之外咧，其實你亦都要去計算一下啫。如果而家呢班人佢係需要你咁樣折扣價先至買到嘅，咁究竟佢哋以後負唔負擔得起呢個咁嘅即係按揭咧？咁樣嗱，其實我哋都記憶猶新嘅。美國嗰個所謂次按危機咧，就係用係呢樣嘢嚟觸發嘅啦。以往銀行借俾有一啲就可能相對收入唔夠高，或者佢哋覺得借錢佢哋有風險嘅人，咁終於咧嗰個如果樓價有任何個變動啊，或者佢哋嗰個經濟任何變動嘅話咧，就令到好多人就斷供啦咁樣啦。次按危機就係咁嚟嘅。嗱，咁呢樣嘢會唔會引發次按危機咧？咁我唔敢講一定唔會啊。咁但係就我哋都要研究喎。咁你而家唔係唔使俾十足錢喎、啊，而家你只係話你而家 遲啲俾， 係啦，你遲啲俾就咁，遲啲俾你都要俾噶嘛，呢度係嘛？咁嗱，你我哋所謂按唔按揭呢樣嘢啊，其實冇話所謂漸唔漸進式按揭呢個問題嘅，其實你而家係改變咗折扣價啫嘛。 嗱，其实咧，你提到咧，关于如果断供系点算咧？嗱，呢度咧其实都牵涉到咧房委会嗰个风险承担嘅能力啊。嗱，先唔好讲断供啊，我哋话你哋作房委会作为卖方，你哋喺头嗰十年啊，先系收取一半嘅楼价，个余额要十年之后先至可以收取。除咗蚀息之外咧，亦都喺个资金流上面咧，会令到嗰个回笼咧系变慢嘅。喺呢方面会唔会对个财政嘅负担都要研究一下。 我谂呢个一定要研究啦。咁就系要而家以譬如话房委会嗰个盈余同埋佢譬如居屋另外嗰啲进账咧，就其实就可能短期一定冇问题嘅。咁但系长远嚟讲，咁政府其实以前都讲过啦，政府常委会唔够钱嘅，咁啊政府注资咯咁样。咁呢度有影响，不过我估政府可能心里有底就短期嗰、那个即系资金，即系资金嗰个需求，政府可以包底啫咁样。咁呢度一定有影响。不过系咪影响好大咧？咁样我就唔觉得影响好大。咁不过始终即系头先两位主持都提过啦，就系嗰啲资源系咪咁运用咧？咁样啊，你系如果啲人明明系佢俾得起嗰个按揭嘅，你做乜嘢要将嗰个按揭成数整得咁低咧？咁样 即系阿叶教授，我就想搞翻清楚你嗰个谂法咧。我似乎我听你嘅声气咧，第一咧你就觉得 咁樣去刺激嗰個需求咧，就冇呢個必要啊。一根本你個供應都唔夠啦，依個一方面。第二咧，就將一啲能力掹掹緊嘅人咧，就使到佢可能短期內覺得好似比較入到個門，其實個風險都大嘅，同埋啲錢就唔應該係咁樣用去津貼呢一類掹掹緊嘅人，你係咪有咁嘅諗法？咁何況仲有特首提出個 leapfrog 嘅問題，即係話嗰啲佢想鼓勵嗰啲，即係因為住緊諗住輪候公屋，咁但係而家如果佢能夠降低咗個條件，佢變咗佢就唔會成日咧就唔想加薪輪候公屋就可以去買樓，即係呢啲諗法其實唔係好切實際。你係咪有咁嘅想法咧？ 嗱，我就唔知啊，特首點計算啦。但係如果正照我頭先嗰個諗法咧，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公屋定嗰個入息限額個水平咧，就其實就你係唔足以令到你長遠去負擔供樓噶嘛。咁所以我哋先至話啊，呢個水平咧，我哋就覺得呢啲咁嘅香港居民咧，就應該去入住呢個出租公屋咁樣嚇。咁如果佢第二日入咗公屋之後，佢個收入家庭收入增加咗。咁可以利用呢個公屋居民嗰個身份，用綠表去買居屋咁樣啊。咁嗰陣時就因為佢已經個底好咗啦嘛啊。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就嗰個收入已經係一個線已經掹掹緊嘅啊，咁你又要佢再供樓咁樣嗱、啊。如果佢真係就係供唔掂咁，固然咧就房委會可以回扣翻，咁變咗就可能對於話嗰啲次按危機嗰啲一定唔會出現咁樣。咁但係你對於一個已經供咗樓咁耐嘅居民嚟講，咁佢咪好似白供咗俾你？咁同埋跟住之後，佢仲有冇資格入住翻公屋買居屋，或者有冇資格入住翻出租公屋咧咁樣？嗱，啲政策問題都未解決嘅喎。 嗯，嗱啊，葉毅榮教授啊，我咧仲想同你討論埋咧，即係。近年咧，坊間成日都質疑資助房屋咧係容易淪為炒賣工具呢一個問題啦。嗱，正如你頭先所講，如果用漸進式按揭咧，其實無疑我哋係用公帑咧俾緊一個更加大嘅折扣啊，呢啲去買資助房屋嘅人士。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如果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喺個配套上面應該同步再收緊啲嗰個轉售限制，去到避免啲人因為即係攞咗一個更加大嘅折扣，佢咪又可以透過轉售去套。嚟獲得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利潤咯，係咪應該咁諗咧？ 嗱，呢度其實就好吊軌嘅。嗱，個原因就係話，我哋梗係固然唔想就話個居屋變咗個炒賣工具啦，即、就、係、是、你用好平買翻嚟，但幾年之後你就用高價賣翻出去。咁但係你都睇到就其實呢個背後嗰個原因就因為我哋私人樓個樓價過高啫。咁如果你而家公屋個居屋個折扣係更加低嘅話咧，就第一就一定有呢個炒賣出現啦。你延長咗個禁售期咧。就其實只會令到第日炒賣出現嗰個所以利潤更加巨大啊！因為佢第日可以喺自由市場出售嗰時候就用自由市場嗰個價啊嘛，咁私人市場嗰個價同呢個居屋嗰個價相差咁遠，你今日可以有咁嘅利潤，你十年後嘅利潤你梗係更加多咯咁樣，咁嗰時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即係炒賣問題咧咁樣？嗱，我話吊軌嘅意思就係話，政府一方面就話我利用呢個公屋啊、居屋啊、私人樓啊咁樣做一個所謂置業嘅階梯喺度。咁但如果你话我又唔俾居屋喺呢方面逃利咁，佢点买私人楼咧？佢买唔到私人楼，佢咪成世即系困住喺个居屋嗰度咯。咁而一居屋其实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卖唔出去咧，你想去搬你都搬唔喐噶。 嗯，咁啊，听你所讲咧，其实呢个政策咧，仲有好多细节系有待去梳理啊。其实房委会即系有冇收到特首方面嘅一啲指示，系要研究呢方面嘅工作咧？你哋有冇时间表，即系几时会去做呢个研究，或者几时会去完成呢个研究呢？ 我就唔系呢个小组嘅高层咧，所以我亦都唔知道究竟特首会唔会直接俾咗一个任务房委会啦。咁但系最少而家房委会都冇安排任何嘅会议或者冇文件俾到我哋睇到就究竟呢个咁嘅所谓渐进式嘅按揭嗰个细节系点样咧？咁咧同埋头先个政策考虑系点样咧？嗱，我重申一句就我就觉得政府关注呢个置业问题同埋居屋个折扣率系好事嚟嘅。不过咧就因为而家。整個居屋個政策咧，就其實可能有太多嘅政策目標咧，就想同時間達得到。咁你喐咗一樣嘢咧，就你可能會影響第二樣嘅。嗱，咁變咗呢啲個平衡喺邊咧？咁可能我哋需要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即係政策研究同埋討論咯。咁因為你始終都係你公屋平，咁啊梗係多人可以買得到，咁佢對於買得到嗰啲係好事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增加供應，對於啲失望買唔到居屋嗰啲。 嗰啲我哋嗰啲市民會唔會一件壞事咧？咁樣會唔會令到即係嗰時嗰啲民意就會更加就沸騰，就話你而家減咗價咁就益咗少撮嘅人，咁大部分想買嘅又買唔到啊！咁呢啲係咪好事咧？定我哋要平衡翻呢個供求啊，同埋要管理翻呢個期望咧？咁樣其實好多嘢我哋要考慮嘅。 OK， 好啊，多谢阿叶毅明教授同我哋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叶毅明咧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委员，本身咧佢系城大公共行政学系嘅教授嚟噶。 恭喜恭喜，新嘅一年我得你都得，同大家拜年。李昌明， 虎年啊，祝大家事事顺境，开开心心。 曾凡光医生， 恭喜恭喜，喺虎年咧，恭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我钱佩卿，祝大家合家平安，虎年吉祥。我得你都得，年初六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见。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志思。 全世界啲客都要经我哋香港度入一入去，就是大湾区。大湾区咧要经我哋香港走出去，最终系大家互惠噶嘛。 二月二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冠病毒疫情是不是都要考虑与病毒共存？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与病毒共存不是就咁写个勇字就冲上去的，你真的要有很多准备，就是那个疫苗接种率一定要去到某一个位。而这个退场的时机千祈不要太早，因为如果太早的时候，那个代价的死亡率会是很高。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希臘啊，頭先咧，我哋同葉毅明教授咧傾到漸進式按揭嘅問題，其實教授咧都提咗好多咧喺細節上面咧有待梳理嘅地方。啊，經過咁樣同佢講一講之後咧，我又仲諗到好多即係其他咧，可能一啲即係關注我哋金融體系穩健嘅朋友咧，都可能會提出嘅問題。嗱，譬如頭先葉教授就講到嗱，呢一批朋友如果佢哋本身喺個供款或者喺個上車上面，其實都係要都係要人幫一把嘅時候，会不会本身他们的财政的实力就是 风险， 就是未必够的呢？如此一来，当他们要承做按揭的时候，银行应该是按他们譬如是头十年的那個供款額去到計算他們能不能夠承擔，還是拿整體整個樓價去到計數呢？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剛才講到這些風險是大了的時候，到底譬如在按揭保險上面，這些業主又需不需要支付一個更加大的金額呢？那也都又有可能增加他們上車的開支了，這件事。咁而第三樣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到話呢一班人咧，其實都可能有斷供嘅風險噶嘛。咁到底呢啲風險係由邊個去承擔咧？係由銀行去承擔啊，定係由房委會去承擔咧？似乎都仲有好多問題咧，係要梳理一下。 每任何一個政策，好似一個眼咁有兩邊嘅，其實。 咁所以即系睇上嚟咧，的确个原意系好嘅。咁但系系唔系即系咁容易就能够做得到咧？嗱，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按揭业界嘅朋友，再同我哋咧从另一个角度仔细分析下呢个政策啊。电话旁边咧，请嚟京乐按揭转介嘅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喺电话旁边啦。曹德明你好， 啊曹生 系两位主持好，大家好，系 曹德明啊。嗱，其实咧自从渐进式按揭呢一个嘅名词进入咗公众讨论之后咧，你哋做即系按揭业界的有没有去到研究或者去看过、啊、其实有可能这个渐进式按揭有一些什么细节的问题要去留意和梳理的 呢？其实、一般来讲呢，刚刚你提过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想如果銀行嗰個角度睇咧，其實睇嗰個我哋叫擔保人嘅啫。咁其實如果係政府做嗰個全擔保咧，咁其實嗰個問題就應該係簡單啲嘅。咁同埋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居屋嗰部分咧，佢哋就係唔需要買嗰、那個即係如果第一手咧，就唔需要買嗰個按揭保險嘅。咁理論上咧，都係政府嗰邊去承擔嗰個風險嘅。其實即係個政府個壓力都應該係大嘅。咁當然，你如果喺銀行嗰個角度去計嗰個供款能力咧，咁其實一般嚟講， 放咗喺市場上啦，咁我哋都未知政府最後個細節係點樣啦。咁佢哋會睇個供款能力，如果佢係十年後嗰、那個、要供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講喺市場上，我哋最多見得到咧就係啲發展商有啲疑案啊，或者係一案啊。咁其實喺銀行角度睇咧，就睇佢將來要供嗰個供款能力嚟睇嘅，即係如果今日嚟睇啊，即係佢哋未必係會同你係計本一半份係去供嘅。咁我哋上一次都計過咧，如果佢去首半年。或者首十年我哋叫系佢只供本份，咁当然嗰另外一半利息就系上一位嘉宾都讲咗啦，其实政府承担咗咁解嘅啫。咁、那个买家就当然利息会平啲啦。咁但系我哋都睇翻喺十年后咧，其实嗰个买家嗰个供款能力嗰个倍数升得都几大下嘅，因为佢一升差唔多升咗成两倍半以上嘅。咁到时佢人工喺十年后会唔会加得到咁多咧？咁呢个又系第二个问题嚟嘅。咁、再者咧就係、嗰個你哋政府嗰邊睇咧，佢哋好多細節都未梳理到啦。因為佢中間如果個客真係供唔到嘅話咧，其實佢係當喺個市場上到當係一個 call 波咧，即係我哋叫共同借款人，另外一半係完全承擔翻政府去接翻啦。咁我依個我諗呢個機會係應該好大嘅。如果唔係咧，基本上銀行都唔會去做啦，因為佢嗰個風險太大，因為同埋得半份契。如果市場上得半份契咧，其實理論上就只有得財務公司會做嘅啫。銀行基本上就如果冇個法例係去改變咧，其實基本上就未必做得到。 半年之聽你咁講咧，政府喺成個計劃上面咧，可以話係近乎要承擔曬所有借款人出現任何財務狀況之下嘅風險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可以咁講嘅。其實啱啱葉教授邊都講過啦。咁其實佢等於政府嗰邊咪收翻層樓咯。咁其實因為一般嚟講，佢喺嗰個首嗰幾年咧，我諗佢個細節可能寫多啲咧，即係幾年內係咪全部係政府係承擔翻曬咧？咁再加埋咧，就佢嗰個禁售期係有幾耐咯？因為佢如果佢唔係完全我哋叫有喺市場上有啲叫 buyback guarantee 啦，咁你有 buyback guarantee， 咁銀行當然就冇乜所謂啦。 即係回購保證啦。 是啦，即基本上都是我就借俾个客，即到时嚟讲你都是全部都是有咩风吹草动都是个承担人去承担返囉。咁但如果佢冇呢样嘢呢，咁个风险銀行嗰边一定会计到佢係十年后可以供嗰个比例嘅。咁变上嚟讲嗰个收入应该会系较为系严谨啲囉。咁但实际上其实都系兜返住头啦，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同啱啱你哋喺节目最初期同埋喺個上一位講者都有講戴教授啊，同埋係葉教授都講，其實最主要其實還原翻都喺個供求問題裏面咯。因為其實2020年本身政府都係推售一個居屋出嚟啦，咁其實都賣咗段時間都賣曬啦。咁其實即係話俾市場聽咧，其實嗰個需求量係好大嘅。如果係啱價啱折扣率咧，其實我諗嗰個需求絕對即係個需求量，即係個客人應該就係唔擔心嘅。佢依家最主要就係嗰個供應量，依家係中段時間嗰時候應該係有一段時間係斷層咗嘅。咁所以其實變相嚟講，喺個私樓方面啊，或者喺嗰個政府樓嗰邊咧，其實喺個市場上咧，就係嗰個剛性需求都仲係一個較為大嘅部分。咁應該短時間應該未必咁唔疏理到。 我想問頭先有一個技術問題咧，就係話入場容易咗，同埋舒服十年，跟住第二個十年咧，就其實個物質不滅咁，後面仲大喎。即係呢個其實我唔知道提出呢個漸進式嘅時候咧，即係你哋計到咧，喂嗰、那個人工可能未必跟得到，係咪？有呢個擔心嘅，你哋係咪？即係覺得 有呢個擔心，有呢個出現嘅。但如果去到銀行嗰步咧，佢哋如果政府唔係敷根貼咧，其實佢基本上要計嗰、那個十年後佢要供埋嗰部分。因為市場上咧，其實有議案，有時候如果大家有留意係市場買賣咧，啲一案啊、議案咧，其實有啲時間如果係嗨到銀行嘅話咧，其實銀行唔係你計你今日供款嗰個幾多嘅，咁當然係計你最後你哋嗰個議案係嗰個利息。咁有時你見得到啲發展商議案會好平嘅，首兩年可能係零利率啊，或者係一厘咁上下嘅啫。咁但係兩年可能佢做 P 加二啊、P 加三咧。咁其實喺銀行嗰度嚟講咧，其實佢一案加埋嗰個議案嗰三年嚟計個總數嗰個銀碼，加埋嗰三年壓力測試過唔過到嘅。咁呢個市場上一般私樓嘅計法嚟嘅。咁但係當然，有政府包底嗰啲咧，咁其實居屋或者是第一轉嗰啲係買嘅買家咧，其實市場上佢已經好優惠，即係我哋自己講啊。因為其實佢基本上已經個收入差唔多 OK 咧，其實銀行都會係同佢做嗰個按揭嘅。就因為基本上就係 basic 翻啱啱講過咧，其實因為政府本身係已經係有個包底啦，我哋叫係有個 我哋叫係擔保喺度。咁所以變相嚟講，佢就算喺個二我，即係我哋叫喺居屋八居二二我裏面咧，佢個年期去到十九年內咧，其實點解都會有銀行可以做到二十年啊，或者係做高成數咧？其實就係因為濕值翻咧，就係翻政府有個擔保期喺裏面啫嘛。如果政府如果冇呢個擔保喺裏面咧，其實基本上就做唔到咁高成數嘅按揭喺裏面。咁因為啲客未必夠計，因為唔夠計咧，其實大家啱啱兩位講者同埋啱啱上一位教授姚教授都講過啦。咁其實佢嗰個風險係有喺度噶嘛？銀行做生意嘅啫，咁銀行都係第一時間就計風險啦，第二時間就計回報啦。咁如果風險太大嘅話咧，其實佢哋就未必會同你一齊去玩咯。 咁其實咧頭先曹德明你都有提到啦，關於漸進式按揭咗一個配套就係、是、可能一定要有回購啦，因為個買家咧就唔係擁有單位嘅全部業權嘅，一旦出現斷供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好難話喺市場上面或者即係用其他方法去將佢售出啦。咁所以可能呢一點咧，嗰個買家都要考慮翻咧自己嗰個風險。不過無論如何啦，漸進式按揭咧係咪用喺即係呢一個公立嘅即係資助嘅房屋上面咧，都仲係一個討論階段嘅。咁今日都好多謝阿曹德明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啊，從一個按揭業界點樣分析呢個政策，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啊，曹德明，拜拜。 O K， 唔該曬。 大家咁話。好啊，今日自由風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跟住落嚟咧會有新聞嘅。